对乌克兰的侵略。民调显示，拜登近期支持度大约是有43%，很多选民仍然对经济持悲观态度，主要由于消费价格飙升。虽然拜登在处理新冠疫情方面赢得不少掌声，但部分人认为随着新增病例数目下跌，应该更加迅速放宽防疫限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天色大致良好。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清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现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91%。这一节天气简报完毕。现在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5级，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6级，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东部初时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北风1级，能见度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6公里。澳门吹西北偏西风2级，能见度13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294点，跌59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4,306点，跌6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6，日元114.9，瑞士法郎0.919，加元1.274，人民币6.313，英镑对美元1.333，欧元对美元1.112，澳元对美元0.72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6。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44.76美元，卖出1,945.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疫情肆虐，大家打了疫苗就可以减少前线人员的沉重压力。 打了疫苗除了保护自己，亦都可以减少他们受到感染的机会。 我们一起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 向全港奋战的每一位前线人员致最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同行抗疫，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我是 Lazy Lion， 为了抗疫，搭交通工具应采取以下预防措施：避开繁忙和人多挤迫的时段，善用弹性上班时间，搭车时应戴上口罩，可以的话开窗保持车厢空气流通。乘搭公共交通工具或触摸公用设施后，要用碱液同清水或酒精搓手液清洁双手。减少社交接触是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的好办法。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晨啊，朝早六点零九分嘅时间，咁啊出边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2%啊，咁啊望一望咧，天文台嗰个天气预报，头先都听到，哇，最高嘅气温今日都会去到26度，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可能太阳伯伯未翻工啦，咁啊所以咧就有少少凉意，咁但系去到晏昼嘅时间咧就真系和暖啦吓，咁啊同上个星期嘅气温咧实在差都几远添，咁啊今日嘅你啊，咁啊自己可以精心挑选一啲合适嘅衣服啦，咁啊如果唔系嘅话咧，你就可以继续着住呢件睡衣，因为你都有机会今日咧啊，原来就系 work from home， 咁啊今日朝头早喺2022年嘅3月2日星期三嘅早上，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啊！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余常同你哋见面，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每一个人的梦想或者希望做到的，现在当然就是疫情快点退却，这个呢我们已经很努力实行紧的了，进行当中。但是你自己的梦想会不会因为这几年的疫情令到你自己有少少摸不着头脑，条路应该怎么走啊，这样呢？其实梦想在我们的心里面，就算怎么模糊都好，它总是潜伏在我们的心里面，令到我哋咧就好似骚动紧我哋嘅感觉一样，成日都喂你应该要继续努力、哦。所以咧，其实佢某程度上好似一种嘅欲望，佢咧会成日希望我哋有行动。梦系一种嘅欲望，想系一种嘅行动。啊，梦想咧就系梦同埋想嘅结晶嚟嘅。所以咧，我哋每一个人咧都有我哋自己嘅目标，有目标咧先至有一个更加大嘅原动力。去到咧就系、是、令到自己觉得我系实干嘅，我系做到嘅。好似而家咁啊，我哋嘅目标咧就系、是、抗疫嘅时候咧，我哋大家都会有好多嘅方法去到谂点样可以做到佢。有目标，我哋就会有力量。一个实现梦想嘅人或者一个追逐紧自己目标嘅人咧，其实佢本身就系一个成功嘅人。 早上的时间，王菲梦中人，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第一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这个朝早有林慧。 早晨早晨，今朝早的晨光 Coffee Time 有我 Barbie 林慧。最近疫情，大家都因为大大小小的琐碎事而担忧，可能都几头痕的。又或者有好多嘢唔知点处理，搞到拗晒头。讲嚟讲去，其实今朝想讲嘅系点样可以令到我哋嘅头发又柔顺又靓，而且可以远离脱发嘅危机啊！讲到脱发，原来如果用错咗方法嚟洗头，都会导致脱发嘅。今朝同大家分享一下育发专家教我哋正确嘅洗头方法啦。第一，原来洗头水是不应该在未预化的情况下直接搭落个头皮到的。好多人都会犯这个错误，就是直接将洗头水滋上个头到。其实这样是不得的。洗头水里面有很多化学的成分。如果在没有预化的情况下直接接触到头皮，就会有化学成分残留在头皮上面。慢慢咁样落去，呢一啲区域嘅头发就会越变越少，越嚟越稀疏噶啦。正确嘅洗头方法应该系先将洗头水滴到手上面，初步做咗乳化嘅动作，即系搓匀佢，令到佢起泡，跟住就由发尾开始慢慢搽啲泡泡上头发度，最后先至将泡泡搽到落头皮。第二件要注意的事，就是到底你在搓泡泡之前，头上面的头发是不是完全湿透呢？在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头发都会有很多水溶性的污垢黏住，好像是小小的灰尘那样。其实它们只需要用清水就可以被冲洗走的了，根本不需要用洗头水。至于洗头水真正的功用呢，其实就是想带走头皮上面过多的油脂，而通常头发上面都不会有太多油脂的，一般油脂都是集中在头发的根部。所以如果我们在没有整湿过头之前直接这样去捽头发，可能就会直接将黏在头发上面的灰尘和头发摩擦，这样捽下捽下，分分钟会伤害到头发丝上面的毛鳞片的。第三样嘢要注意嘅咧，就系睇下你有冇梳顺个头先至开始洗。由于洗头水系碱性嘅，佢会令到我哋嘅头发毛鳞打开。如果冇事先将头发梳开，咁样头发接触到洗头水咧，就好容易会打棘。慢慢落去，经过拉扯，可能会令到头发开叉，一用力就会断噶啦。第四样要注意嘅事咧，就是好多人呢都是会洗一次头。不过原来发型师就话最好呢要洗两次先至够干净。洗一次根本冇办法带走头皮上面过多嘅油脂。洗第二次呢再过一过水就可以更加干净啦。第五要注意嘅呢，就是唔好过度咁样搓啲头发。尤其是系长头发嘅女仔呀。如果你系咁搓系咁搓嘅话，亦都会有机会伤害到头发上面嘅毛鳞片㗎。而最后护发嘅时候呢，唔好太靠近发根，因为市面上护发嘅产品都系针对发丝嘅柔顺度同埋保湿所做嘅产品。如果直接将呢啲产品搽喺头皮上面，可能呢就会造成头皮容易出油同埋毛孔阻塞嘅问题。所以在用这些产品的时候，只需要在头发的中下开始涂抹就可以了。听了这么久，大家呢如果有需要都可以试一下改变一下自己洗头的习惯。不过每个人的发质都是不一样的， 呢啲小方法可以等你审视下自己洗头有冇出问题。不过如果头发真系出咗大问题嘅话，建议你都系揾翻专业人士睇一睇，即刻急救下，咁就可以令到你嘅头发又长又顺又乌黑又浓密啦。 今天昨天明天一样，孤单伤心烦忧一样，黑色天空月光一样，重演着重复着，思绪有点乱麻，情绪在倾刻顿化，微分里放松自我，感觉自身 张曼芝一样，出面十九度的气温，相对湿度91%啊！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做事咧就要专心，做乜嘢都系嘅，无论系学习定还是喺工作上面啊，只要你专心嘅发觉咧，无论系时间方面定还是系个效率咧，都嚟得更加出色嘅、哦。你可能用少少嘅时间就已经可以完成咧，就非常之精彩嘅一个项目。但呢个专心致志点嚟嘅咧？原来啊，系由一位围棋嘅高手，佢名单字一个秋，秋天嘅秋，所以咧咁啊啲人叫做逆秋。佢系两位嘅徒弟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好专心嘅，好中意学嘢嘅，棋艺于是乎咧亦都进步得好快。另外一个咧，虽然日日都去上堂，咁啊，但系呢啲叫咩啊 ？sit in， 咩叫 sit in 啊？斋坐咯，咁啊，然后咧就咩都唔理噶啦，做嘢咧好唔专心噶。佢咧睇住老师，咁啊心入边咧都系成日谂住一啲无关痛痒嘅嘢，例如谂下今晚食乜嘢啊，转头去边啊咁样。总之一句说话咧都听唔到入去，所以棋艺自然冇办法咧就得到丝毫嘅提高啦。旁人看在眼里的时候，大家都会呢就是看一些的叫做围棋比赛，一看就知道呢哪一个会是赢，哪一个会是输。你连普通的棋局都还未能够拆解得到的，那又如何可以呢就是破解一些当中的奥妙呢？专心致志，希望大家今天呢在工作上都可以呢就非常的专心。亦都咧就系指出啊，用心专一，注意力咧唔分散嘅呢样嘢咧，小朋友就要多多学习啦。小朋友咧就容易咧就系俾身边嘅声音啊、环境啊，去到咧就令到自己即刻咧就跑去望一望、听一听、睇一睇，好奇心令到佢哋咧就好难专心。适当嘅好奇心咧系要嘅，不过专心咧亦都相当之紧要。 咁希望大家咧就好似一啲古代嘅棋手一样，棋艺高超，动脑筋快而准之余，仲可以咧就系、是、明白当中嘅奥妙，就系、是、专心。咁希望大家喺音乐事情上面都可以做得更加好啦。Call my name， 我啊叫白元好啦，不过佢哋又叫 Color。十九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1%啊！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继续二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超同报道新闻。政府表示，推行全民强制检测计划的时候，必定兼顾金融业特质，并保障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又指留意到，即使其他金融市场所处地方曾經實施封城或者禁足等措施，金融業務亦都不受影響。發言人指出，根據各地經驗，需要照顧市民食物和必需品、出外求醫等基本生活需要，認為市民無需恐慌或者搶救囤積物資。鑑於近日情況，政府已經聯絡各大超市，促請確保貨品供應充足，亦都會同主要供應商保持聯繫，確保供應穩定。發言人又話，市民必須要提高警覺，留意政府發放的資訊，不要被別有用心人士散播的謠傳誤導，產生不必要的恐慌，作出非理性行為。 重申计划仍然在细化阶段，敲定之后会公布并且宣传，等市民充分掌握安排。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新冠疫苗接种计划推行刚刚过一周年，本港第一针接种人口达600万人，占12岁或以上接种人士 89.3%， 相信很快会迎来90%接种率。聂德权在社交专页说，最近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社会对疫苗接种需求明显增加，过去一星期平均每日有82,967种接种剂次，其中平均每日有33,538人打第一针，政府会继续增加接种点和接种能力，回应市民需求。他说，疫情非常严峻，要市民积极响应，同心合力推高接种率，为本港社区建立保护屏障。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持续，首都基辅的电视塔被火箭弹击中，导致5人死亡，部分广播服务中断。在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乌克兰指责俄军空袭当地的住宅区和政府大楼，造成至少10人死亡，救援人员在瓦砾中救出10人。俄军又攻击东北部一个军营，乌方说有70多个军人丧生。南部克尔松亦都据报被俄军包围，俄方亦都声称乌克兰军方进入亚速海的通道已经被封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俄罗斯是恐怖主义国家，指责俄方犯下战争罪行，俄罗斯强调只是打中军事目标，反指乌克兰利用平民作为人盾。中国驻乌克兰大使馆陆续安排中国公民撤离，首批离开基辅的留学生乘坐旅游巴抵达乌克兰邻国摩尔多瓦，顺利通关，今日亦都会再安排华侨撤走。另外，央视报道有华人在乌克兰东部赶往西部利沃夫途中中弹受伤，已经送院救治。报道说，受伤华人在搬运行李期间被误以为搬运军事物资而遭到枪击，据报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通电话，重点就确保中国在乌公民安全表明立场，督促乌方承担相应国际责任。库列巴说，乌方高度关注中方关切，将会继续本住负责任的态度，做好外国公民安全撤离的相关保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现时的温度是19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我是胡鸿钧，想提提大家， Omicron 已经打到来了，我们一定要团结一起建立一个坚稳的疫苗抗疫堡垒，齐抵 Omicron， 打好这一场仗。 大家快啲打针，一齐同心向90%嘅接种率迈进啦！ 接种疫苗除咗可以保护自己，更加可以保护你最锡嘅人。快啲打疫苗啦！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联康康不加满分的秘密。 听过咁多个星期不加满分的秘密，俗写暨讲故事比赛嘅优胜者演绎故事，唔知呢个故事嘅作者有咩评语呢？ 第一咧，创意洋溢；第二咧就系、是、读写同埋讲啦，讲社区街；第三咧青出于蓝啊！ 今个星期有不加满分的秘密作者罗乃圈女士分享亲子共读嘅心得，记住留意星期一至五晏昼1-3点美联康康啊！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望一望个钟先，6:38，咁啊19度气温，相对湿度91%啊，咁啊由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啊，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拳号小白喺度，电话咧我哋今日朝头早啊打电话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小白， 早晨啊，咁啊出边啊19度气温，今日最高嘅气温26度， 吓， 系啊， 你讲多次， 今日最高嘅气温26度啊， 吓。哇，是不是即是代表夏天已经开始到来？ 应该未嘅，咁而家都仲凉凉地，即是出面啊，未太阳未上晒上嚟嘅时候，但是佢都话日间是温暖㗎啦而家。 哇，上个礼拜先话几度啊，上个礼拜初你记唔记得？ 记得啲啲震嘅上个礼拜。 已经20几度啊，地球真係变化万千啊。 是啊。 我哋真係要捉緊个四季先得，真係。 是啊，捉唔住啊，四季啲尾巴揈嚟揈去搵唔到嘅。 即係好多嘢都捉唔住嘅，即係譬如身邊嘅一啲事物啦、人啦，或者環境啦，都真係好難捉得住嘅。你有冇成日聽到一句説話咧？話咩？哎呀，我哋個一個年代已經告終啦，咁樣一個年代 有成日都聽啦。 喂，咁乜嘢叫做一個年代的告終咧？ 形容喺樂壇啊，最容易理解啊，大家即刻明白咗。 唔係。我听到香港最多人讲乐坛就系香港乐坛以乜嘢咁样？ 唔系嘅，系一个年代告终啫。咁而家 一个年代告终， 都好多新嘅歌手，其实佢哋都好出色啊。我觉得做得 系嘅，即系我成日话点会真系个年代会以乜嘢啊？唔会嘅，因为你有人唱歌，乐坛就喺度噶啦嘛。争在你认唔认同呢个乐坛，但系咧。你唔认同唔等于个乐坛冇其他人认同啊嘛， 佢都喺度噶嘛，同埋都 系 好多人中意噶嘛，系。 同埋又系成日都你即系每一个年代嘅人对音乐呢个嘅喜好必定有唔同噶啦、 嗯， 所以你唔可以用你自己嗰个年代去批判人哋嗰个年代喜欢嘅嘢啊嘛。 哦，咁即系其实咧系自己嘅年代告终，唔系一个年代嘅告终。 咁咩叫做自己嘅年代告终啊？即系你，譬如你而家生存喺你自己嗰个年代啦，咁、有啲咩嘅蛛丝马迹，你会觉得哎呀，喂，我呢个年代完噶啦咁样。 当你发觉自己同呢个社会所有嘢都格格不入嘅话，即系无论系着衫啦，可能有啲人中意复古啦，咁呢啲特别例子唔讲啦。但系咧，佢可能佢听嘅音乐啊，着衫啊。佢食嘅嘢，佢淨係追尋一啲以前嘅味道啊，亦都咧追尋嗰個難度亦都越嚟越高，開始揾唔到即係以前想揾嘅味道嘅話，咁佢發覺即係自己一直以嚟熟悉嘅嘢都開始慢慢消失咧，我就覺得係屬於嗰個人嘅年代嘅告終， 就係拉屎嗰句。即係當你想揾或者你自己身處緊嗰個年代，但係你想揾翻你自己喜歡嘅年代嘅嘢，但係揾唔到，咁、那個年代 ，sorry 啊，就真係佢已經告終。 哎呀， 我都成日 check 住自己啊，睇下有冇啲我中意嘅仲喺度啊，有啊，而家仲有好多啊， 就要去揾咁样啊。 系啊， 即系譬如你身边以前，即系通常你所谓嘅自己嘅年代，都系你自己细个或者你风光嘅年代，你接触嘅嘢啊嘛。 嗯， 即系你正值壮年，你经常去 disco， 咁 disco 执咗执晒添，你话哎呀，真系一个年代嘅告终，因为你想揾都揾唔到啊嘛。 系啊， 例如有啲士多或者一啲铺头。你細個經常去，或者你大個都去嘅，但係執曬冇咗啦。你話一個年代嘅告終， 係啊，淨係我中意聽嗰啲，譬如日本搖滾音樂啊，都已經由 R&B 啊變少女團體，再變成而家嗰啲即係電子系啦。 但係我不嬲都好中意少女團體，所以我成日覺得呢啲唔會告終嘅， 唔會嘅，唔同年代都有少女團體嘛。 AKB48嗰間餐廳執咗，你又會話：哎呀，一個年代嘅告終，因為我成日去以前咁樣嚇，即係當啊，我又冇成日去，但係當你成日去，你冇得去啦，一個年代的告終。咁你當嗰啲嘢冇咗嘅時候，你就會覺得係啦，你嗰個年代真係冇咗噶啦。因為好多嘢，如果你跟唔到嗰個潮流而行咧，佢自然必定會消失噶嘛。好啦，咁鋪頭啊，或者事件啊，或者物件如是啦。人一樣啊，你會可能你身邊你有啲叫做你識嘅人，可能真係拜拜咁去第二個世界玩啦，咁佢哋走咗，又或者一啲喺嗰個時代裏邊會經常好多人談論嘅人，咁佢哋哎呀，咁佢哋又可能去咗第二個世界啦咁樣，跟住你會覺得哎呀，我熟悉嘅一啲面孔咧，全部都離開咗呢個世界啦，咁跟住又會覺得哎呀，真係一個年代嘅告終啊，特別一啲名人咁樣走咗嘅時候咧。咁一個年代嘅告終咁樣， 有啲唏噓添，聽到 係啊，真係有啲唏噓嘅。譬如我去到我而家呢個年紀，面對嘅就係呢啲嘢啊嘛。 嗯， 經常都會有。咁但係調翻轉頭係嘅，係有啲唏噓嘅，但係唔可以淨係帶點唏噓咯。 嗯， 反而應該你更加要積極，要去喺呢啲即係其實講真，任何嘢都會消失。 嗯， 任何时代都会告终。 嗯， 反而你正值呢个时代仲喺度，或者你自己都仲系身处其中嘅时候咧，你应该更加珍惜佢咯。 系啊，无论乜嘢年纪都应该更加珍惜啊。 系啊，即系譬如嗰间铺头去多啲啦。 系啊， 嗰啲艺人睇多啲佢哋啦，就唔好话。你走咗嘅时候，你先至话啊冇咗， 系 咁好啲咯。 真系有啲铺头咧，即系要去到执笠啊，大家先至喺度话，哎呀冇咗啦。但系平时自己又唔去，咁你平时唔去，咁间铺头梗系搞唔掂啦，系咪？ 所以咪最近都经常讲啲铺头临结业嘅时候咧，啲人话哎呀去到帮衬咧，好唔舍得你啊咁样。 吓， 点解佢执笠嘅时候你好唔舍得佢，平时你又唔去咧？ 系啊， 即系呢个其实好奇怪嘅一个逻辑嚟噶。 系啊，咁我哋即系叫做有喜爱嘅就多啲去下啦吓，多啲继续连结住佢啦。好， 不过唔需要唏嘘嘅，开开心心啦。 好啊，好啊，好啊，咁我哋开心啊，等转头又再打俾你啦。 啊，系，我要翻嚟同你讲呢一个天气先啊。 系啊，系啊，好啦，转头再打俾钟哥，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系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晨光百科。 今日朝头早晨光百科承接住昨天啊，都系讲下啲气候啊。其实咧喺呢个地球上面咧，有啲嘅地区嘅天气咧，其实情况系好唔稳定噶。嗱，欧美同埋北美洲正在咧就系位于北极圈同埋赤道之间。喺呢一度嘅话咧，咁啊嚟自赤道嘅热空气同埋冷空气咧就佢哋会碰面噶、哦，咁啊会导致咧叫做强降雨啦，亦都咧会有啲嘅热风啊。啲嘅风咧就比较上轻嘅，能够咧就匿喺嗰啲嘅冷空气嗰啲罅隙入边。咁啊，当天空咧就系放晴嘅时间，太阳重现嘅时候，空气咧就会变得清新，天气状况咧又会非常好啦。所以咧，嗰啲嘅叫做天气情况咧，会突如其来，好唔稳定噶。好啦，晴天同埋雨天，佢哋关系都好特别噶。当冷空气好重向下沉啦，暖空气啊轻啲会上升。 冷空气啊，当佢即系下沉嘅时候，呢啲嘅冷风啊，就会咧就冲破所有嘅障碍。喺呢个时候，天空咧就会呈现出蓝色啦，阳光咧就普照住大地。当暖空气咧就上升嘅时间，空气咧就会变得越嚟越湿润啦，天空咧就会出现嗰啲一块块嘅云，咁样咧就有机会落雨啦。所以天文台大智慧咧都系话到，原来喺我哋香港四季咧，啊天空上面亦都咧有好多唔同嘅嘅云啊，已经话俾我哋知道咧嗰个气候嘅变化系啲乜嘢啦。咁如果你想知道多啲咧，譬如系季候风嘅咁样，季候风系咩嚟嘅咧？季候风咧就系因为陆地同埋邻近海洋之间嘅温度差异而形成嘅风，呢啲风咧会随住季节而变化，咁啊亦都会转变。夏天嘅时间啦，海洋就会比较上冻，陆地比较上热，咁啊湿润啊凉爽嘅海风咧就会吹去呢个陆地上面，咁啊遇到陆地嗰啲嘅暖风，咁啊形成咗呢个降雨啦。冬天就啱调翻转。冷的风呢就在这个陆地那里吹去这个温暖的海洋上面。倾盆大雨呢，有时都会见到每一年六月至九月倾盆大雨呢就会去到印度啊东南亚的地方。这些呢就是典型的季候风气候啦。知多啲咧，咁啊了解我哋身处嘅环境多啲，咁有阵时即系出门嘅时候咧，就会知道，今日见到啲云，已经咧就系闻风色变，咁啊唔使睇天文台都知道，到底今日应唔应该攞把遮啦？今日嘅天气咧，你又唔使睇天，我可以话俾你知，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而家19度嘅气温。 反反复复共你既远且近。始终我都是想抱紧，身边知己亦说你我很相衬，等有日会预言成真。24 hours 未停想念，分秒都想与你遇见，台电视仿佛坐于针尖，有事发生在这天。You kiss me so sweetly， 愿老的苦等已变成美感，曾在夜里独舞铺出多优美气氛，不曾变心，接触瞬间你更加吸引。You kiss me so sweetly， 时日的交织叫爱情更真。 冯允谦，报复式浪漫。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准备丰富嘅早餐，谂定翻工着咩衫，计划开市投资组合，定还是仲系瞓紧觉啊？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O。 早上的时间呢，我们当然7点钟之前会有这个职场 KOL， 今天 Circle 也会在这里。外面是19度的气温，相对湿度是 90%， 早上的时间空气方面都是不错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4，低至中级度的水平。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啊，我哋职场 KOL 入边啊，继续咧就系邀请到圆圆上到嚟嘅。 Hello， 系啊，你好，注册社工啊吓。 系啊， 咁啊，今日有啲乜嘢介绍俾我哋，可以令到我哋咧就可以减下压呢一个咧，即系烦恼太多，因为 烦恼太多。 啊，仲有个梯度，精神健康急报导师讲到咗。 多谢。烦恼太多，因为自己有阵时都系嚟自自己嘅想法啦，我哋嘅脑袋啊，我哋伟大嘅脑袋咧。仲有好多地方未發掘， 當然啦。 咁但係咧，好多時都係嚟自我哋嘅煩惱師咧嘅裡面呢個腦袋啊，諗得太多嘢，都唔頂嘅。情緒病裏邊咧，我哋都有一個治療啊，叫認知治療咧，都好幫到手。 係 認知治療咧，裏邊都有好多嘅嘢都可以即係。簡單分享啦，因為喺呢度咧都唔能夠可以好詳細講緊一個 簡而精咯，呢度就係咯。 咁我想有個概念上面都可以介紹俾大家咧，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再喺坊間啊揾一啲專業人士咧再幫手或者上堂。 好啊好啊。 咁其實咧認知治療之前都講話，我哋咧都有啲思想陷阱嘅。簡單啲嚟講咧，我哋有陣時一啲想法啊，都會有個框框框住咗自己。所以我就話容易理解就係話。哦、我有啲想法係一個框框嚟嘅。當我越框得實自己嘅時候，我咪冇彈性咯。越冇彈性嘅時候，自然就壓力大啦。 所以咪話好多做創意嘅人咧，佢哋諗嘢係會跳出去自己嘅框框外邊嘅。 啊，嗰啲叫咩思維啊 ？Vertical 同 horizontal， 或者你可以。即係有陣時諗嘢太直啦。如果一啲做設計、做藝術嘅人咧，佢哋中意跳出個框框噶嘛。咁但係咧，呢一個想法咧，都即係好想其實話俾聽眾聽咧。有陣時我哋都會個人有一啲嘅思想嘅規條啊，有啲 rules 啊。翻學有校規，公司亦都有公司嘅規矩。 家有家規， 家有家規， 國有國 法。 但原來自己啊，你自己都有一啲 rules。去俾自己嘅、 啊、 正常嘅， 即系做人宗旨咯，呢啲系嘛？ 系要有嘅， 即系唔要宗旨啦。而家你就教我哋唔要宗旨啦， 唔系系要有嘅。不过咧，去定时去检视一下，其实呢啲嘅规条啊，会唔会系自己嘅压力源嗰、那个嗰、那个嗰把尺啊？会唔会令到自己其实系压力好大咧？咁、一个例子就是原来我都有一啲咁嘅规条，而令到我哋有情绪产生嘅、啊。例如如果你要人哋帮你啊。你就是一个冇用嘅人啦。即时话系咪我一要人帮，我就等于失败咧？ 唔系，呢个世界有个 concept 咧，都喺我脑入边印咗几深嘅，就 系 唔好第一唔好谂住自己咩都揽上身先。第一咩都揽上身咧，其实做死自己。第二就个压力会好大。另外一样嘢咧，要有个好重要嘅 concept 就系话团队。即系大家咧，应该喺个一个团队入边各司其职，大家有大家嘅长处嘅。有啲嘢我唔做咧，唔系代表我懒散，我唔做。是因为有一个人比我发挥得更加好， 或者我自己都试过有阵时就系、是、都唔想去人哋帮我，呢、个就系我自己规限我自己，我都想去试到最后，但可能你过程中已经好辛苦， 痛苦， 你都仍然唔去出声。我最近之前啦，有个朋友同我讲咗一句：你做咩唔试下问啊？ 系咯， 就咩咧？其实系送货嘅，我会问嘅。不过喺第一个 step 咧，我唔会每事。未经自己大脑就去问嘅人，我亦都有啲朋友系每事就会问咗先嘅。咁嗱，呢个系自己嘅 rules 啦。咁头先就都系嘅，原来，但系有啲位咧，原来都系压力嚟噶，因为你唔俾自己问啊，你会想自己去到某一个位，但系嗰个位系几点样去拿捏咧？究竟系你已经谂咗十分钟啊，半个钟啊，定系算啦算啦。有去啦，系啊，其实咧，即系呢啲例子咧，都好想，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咁冇话对与错，不过就想显身话俾大家听咧，原来呢啲嘅思想规条咧，就会有一个框框框住咗自己，可能系一个压力嘅衍生。 咁我哋点样可以揾到呢一个框框，然后将呢个框框咧喺一个我哋压力大嘅时候，可以好好地放低咧？ 系啦，嗱，头先即系我都讲啦，喺呢度好难去讲，但系 一個反思空間，或者在認知治療裏面都有很多練習的、 嗯、 透過一些問答呢去令自己呢、哦、去認識嘛，我們說認知治療呢、嗯、首先因為如果你都唔知，其實你唔知嗰個係問題嚟嘅。咁、 嗯、 你首先重新認識咗，原來呢啲 rules 係影響緊我、哦，因為你由細到大可能都唔覺得。 即係應該揾啲朋友係咁問你問題，即係問翻自己嘅問題。 係啊，或者你有系統地你學習咗先，有啲嘅問答嘅練習。 嗯， 甚至乎頭先你話係啊，即係透過朋友咧，喂，我係咪咁樣？即係都係會壓力大啲啊，或者即係你點樣睇啊、嗯？我唔問人嘅，我自己做咗先嘅，通常都係咁。你覺得咧咁樣？即可以透過呢啲嘅對答咧，去俾自己有多啲空間。頭先講我哋初講咧，跳出嗰個框框嘛，係、 嗯、 可能我咁多年咧都係好 straightforward、好直去咁樣諗嘅啫。可能我認識咗小白之後咧，佢原來咧嗰個思維方法同我好唔同嘅。佢俾咗一個新嘅概念我嘅時候，咪、嗯、拉闊咗我嗰個思考嘅空間咯。咁、 嗯、 但係咧，學者都有一啲嘅叫做心法嘅。 哇！呢、這個學者心法，喂，扎林先快啲講。 係 呢個心法咧緊要啊，因為可以將我哋平時嗰啲壓力咧，就真係好好地咧就擺埋咗一邊，嚇、啊，令到我哋舒舒服服嘅。 咁咧就有一本書啦，佢都即係裏邊咧都有一啲叫做心戰啊。雖然咧都係一啲好 slogan 嘅嘢，但係我諗都係一個提醒啦。佢話第一就係、是、寬鬆一尺，開心一丈，即係佢等你自己可以拉闊啲，唔好由一尺開始先啦，唔好一拉就叫自己拉得好行先啦。會唔會可以凡事唔好咁執着，唔好咁堅持？即係因為一啲期望未必係你現實同現實相符嘅。 嗯， 咁會唔會可以俾自己有啲空間退一步海闊天空咧？去問下自己，繼續執著落去對自己有冇影響、有冇好處咧？ 嗯， 係啦，第一個 即係梗到有啲問題可以問一問嘅。 係啊， 哦、 即係有係咪好係咪有好處啊？有冇繼續係有負面影響定正面影響啊？咁呢個問題係好緊要嘅，你要問自己。係啦，第二就係打破傳統與時並進。這個、呢個咧我就諗起頭先咧講話，我要人幫我都係廢噶啦，冇用噶啦。這個、呢個咧我多喺老人家嗰度聽到， 嗯， 即係呢一個咁樣嘅。 其實真係唔想咁諗喎。 係啊，但係我嘗試去理解佢哋，可能喺嗰個空嗰、那個。佢喺嗰個 或者成咗背景問題啦， 嗰、那個環境啦，佢嘅狀態真係會咁樣諗，係成長背景。咁會唔會可以打破下傳統去諗下，係咪真係一個長輩嘅身份，或者佢哋年紀大真係要啟齒去幫人幫手，係真係好難， 嗯、 即係好唔好嘅事咧？咁、 嗯、 啊，會唔會可以善待自己，放鬆一啲責任咧？因為有時責任喺身上面都好大嘅框住咗自己嘅。 嗯， 係啊。咁我哋講住呢三個先啦。 好啊，好啊，好啊。咁啊，大家可以記住先啦， 系啊，寬鬆一尺， 開心一丈， 打破傳統同埋善待自己，放鬆一啲責任上面， 咁就可以打破 自己多啲去問下 框框 自己， 系啦， 你傾下 耐唔耐將個框框擺低咧，其實有更加多嘅體會， 或者睇下人哋咯， 系咯， 系啊， 何必咁大壓力咧？香港人開心係最緊要， 開心啲啦， 唔該曬 Sir，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 Kitty， 每朝六點。你做紧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崔洁彤。晨光第一线，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好经嘅重要性。并推动国内经济议程，包括重新包装重建更好未来的计划。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拜登最重要的信息是他相信美国人的韧性和力量，毫无疑问演说内容和几个月前准备的有点不同。拜登将会努力带领全球团结支持民主，反对俄罗斯的侵略。民调显示拜登近期支持度大約是四成三，很多的選民仍然對經濟持悲觀態度，主要由於消費價格飆升。雖然拜登在處理新冠疫情方面贏得不少的掌聲，但是部分人認為隨著新增病例數目下跌，應該更加迅速放寬防疫限制。天氣方面，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天色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 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现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9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 无症状或者轻症的新冠肺炎患者，避免到急症室，更加切勿召唤呢个救护车，以免妨碍严重个案或者更有需要的人士的服务。在现阶段有限的医疗设施之下，是暂时不会获得安排入院的。医管局亦都启动了指定诊所，为有轻微病征的病人提供服务。 我们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这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啦，同埋交通组嘅 Didi。晨光交通天文台今日即系早几日问 Didi 啦，早晨。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出边交通方面如何咧？ 但系今朝早咧就唔系咁好啦，因为有宗交通意外咧影响到比较塞车噶，就系将军澳道。将军澳道来回方向，咁啊，由于有交通意外啦，近住兴田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将军澳道来回方向近住兴田村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所以影响到而家将军澳啦，出翻去观塘啦，龙尾就塞翻去管道出口噶，咁啊揸车朋友留意啦，就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啦，出翻去观塘，龙尾就喺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出口啦。咁另外較早前㗎啦，大圍嘅下城門道由於爆水管啦， 好耐咯喎呢個爆水管 係啊，都係爆好耐，都再提一提大家啦，經過要小心啊！介乎大圍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一段咧，仍然實施緊單線雙程行車嘅。咁而家咁多條隧道嘅出入口咧都係正常。咁交通消息咧就係咁多啦。 咁交通方面咧都尚算可以嘅，只係一啲交通意外啦，或者爆水管嗰個位置，大家要特別留意咯。 冇錯啊！咁啊，蕭伯，你記唔記得啊？琴日咧我哋咪講過嘅屯馬線咧，因為咧多名車想染疫啦，同埋佢哋有啲系要做嘅密切接触者需要隔离啦，所以就翻唔到工，咁啊影响到咧。 繁忙時間和黃昏時段的班次是要輕微調整，較正常時間要多半分鐘。 我昨天都有留意到，就是我們的交通消息，都有聽到是不是交通組的同事都有說過，就是說是不是 有些線路它那個即個班次可能會疏一點點樣， 因為不夠人手， 是不是港島線啊？ 是啊，是港島線都有，即是港島線、屯馬線都有，是啊，所以其實都幾緊要，影響幾大嘅。咁同埋咧，都睇翻港鐵資料啦。喺依個第五波疫情影響之下咧，到琴日為止啊，哇！原來公司咧已經錄得1300多宗啊，係因為車務啦、維修員工啊或者承辦商人員確診啊。咁所以咧就係影響到佢哋嘅車務 運作啦， 係冇錯，因為運作咯。咁所以港鐵佢話咧，如果情況進一步惡化咧，對港鐵造成更加大影響的話，可能都會短暫關閉某些車站。 哎呀， 這樣就可能影響比較大了。 那這個我們當然不希望發生， 當然不希望， 但一有的時候真的要快點告訴市民聽、 我們交通組呢很盡責的，會即刻就跟小白或者跟每一位主持說，去等他盡快告訴人家哪一個站會封閉，當然真的不希望發生。 是啊，不過疫情都影響到的東西都越來越多，除了是我們的食物啊，大家其實就又不需要太擔心的。 你講起食物我真的有點憤怒，我真係咧，我都覺得奇怪。因為琴晚啦，我其實真係屋企咧，真係冇乜廁紙啊，又冇公仔面啊嘛。 嚇！又冇的士面， 我係長期頭痛噶。咁我就真係要食頭，我係成日都要食冰力，唔係食某種藥啦嚇。咁要食某種藥。咁我琴日咧出去荃灣，哇！行咗成10間藥房啊，全部都冇廁紙喎。 係啊！ 咁啊，差真係嬲到。後屘見到有一間有嘅，咁我頭頭唔知嘛，我輕視咗。咁我頭頭去咧，去行到第3間，終於見到有。咁但係咧，用開嗰只。用開嗰隻廁紙咧，就唔係我用開嗰隻牌子喎。咁我心諗，唔緊要啦。不過佢已經係剩翻2條啊，聽住啊，係剩翻2條，但係唔係我用緊嘅牌子。我行到第3間，我諗冇理由嘅，其他地方都會有嘅。哈，點知行完之後，第3間我冇買嘛，之後行咗成10間都冇。咁我搞錯，咁我又唔使行翻轉頭喎。咁所以後屘到最後都冇買咯。跟住好彩，後屘咧。在某個超級市場，因為我下午5點幾去看的嘛，咁就冇啦。跟住我仔就出咗去買嘢，我就跟佢講佢夜晚6點零7點鐘。 叫佢順便睇有冇啦。 我仔又不如咁啦，你順便同媽咪去超級市場睇下佢哋會唔會翻貨啦。跟住我仔咪話7點鐘好多咯。 哦、 我仔好多翻咗貨，媽咪你做咩去荃灣揾咁耐啊？我媽咪唔知道，因為要急用嘛。我唔係因為為咗某種原因，我絕對唔會為咗某種原因去囤積貨 咁樣。 我真係用曬嘛，又屋企又冇公仔棉喎。跟住好彩啦。即食面啊，唔好意思啊，冇講。咁啊，跟住好彩啦，仔仔幫我買咗咯。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咪有咁嘅需要去搶咁多？因為我見到你知唔知見到嘅情況係點啊？荃灣好多人拖夾出去。 係啊，其實 使唔使拖夾啊？ 唔係淨係荃灣嘅，其實多區有好多地方你都發覺咧，貨架上面嘅貨物咧係俾人手扣一空嘅。不過譬如尋日咁樣啦，我自己觀察嘅時候，我有去超級市場咧就諗住買下菜嘅。 冇啦。 咁啊，超級市場啲菜又冇曬啦。 係啦。 咁但 係 咧，我轉頭咧再去埋呢個街市嘅時候咧，街市嘅菜咧都相當之充足嘅喎， 係啊， 係啦，咁所以其實大家真係唔需要太擔心， 係啦，真係唔需要咯，我覺得真係太過分擔心啊， 係啦，咁啊呢樣嘢就我哋而家我自己擔心嘅就係頭先聽到你講港鐵嗰個咯， 係啊， 希望咧就所有譬如交通工具嘅營辦商公司咧，佢哋都可以即係又喺呢個抗疫方面啊係繼續咧就係加油啦，因為如果你話即係頭先講到話港鐵都有宣布就話萬一真係咁唔好彩啦。繼續有咁多員工去到感染嘅話咧，咁佢唔排除即係有部分嘅車站會關閉嘛。咁呢個我就真係最唔希望啦。其實唔係淨係港鐵噶，其實巴士公司都係噶。 而家已經係調整咗 調整咗班次啦， 都有啲巴士唔開啦。 係啦，少咗車長即係工作啊。咁其實對我哋市民影響都越嚟越多。咁呢個就真係要快啲去處理啦啊！希望有更加多嘅智慧解決到疫情。 頭先咪講咗咧，係港鐵咧，可能某啲站會關閉啦。但係而家其實影響到咧，除咗話咧繁忙時間嘅班次咧會多，大約係半分鐘啦。其實多個車站嘅客務中心咧，見唔見到啊？都有啲冇人喺度噶啦。車務嗰啲客務中心係啦，好似例如九龍塘咁啊，係有幾個客務中心噶嘛。 係啊。 咁我見到某啲咧已經係冇人喺度啦。 哦。 咁所以咧，即係你要行遠少少，或者揾耐少少，即係例如你想增值嘅咁啊，一定要去嗰啲客務中心嘅，你要預翻多少少時間。 係咁啊，大家即係互相容忍啦，互相包容啦，互相支持啦 加油啊！疫情快啲過啦。 唔該曬 Didi。咁啊，天氣方面問一問鐘哥先。早晨，鐘哥。 又係我啊，小白。 係，唔好話又係，聽下你唔係幾好，係咪啊？ 聽到啊， 系 好耐冇见过呢一样嘢啦。今日咧，同大家介绍一下咸蛋黄啊。 哦，你见到啊？ 是今日出嚟嘅时候见到成个咸蛋网啊，咁啲人都话啦，咪可能会系黄昏日落嘅时候先见到啊，唔系日出嘅时候都有嘅、 啊。 即系譬如好似我哋日日朝早都会喺马路上边睇住太阳出嚟嘅人咧， 嗯， 咁你就会知道一年四季呢个时分啦，譬如冬天嘅时候咧，你见唔到太阳出嚟噶嘛，我哋翻到嚟嘅时候都仲系天黑啊嘛， 嗯， 而家真系话，即系今朝同你讲，可能夏天开始到啊， 嗯， 呢、這个时候咸蛋网已经出咗嚟，而家已经唔系咸蛋网添啦。而家已经一个大嘅太阳， 哇！晒到好温暖啊！而家 系啊，所以你话咩？今日最高26度啊嘛，而家我睇啊，不过而家就我睇嗰个温度标咧就系19.5度嘅， 都啱喎、啊！我呢度都系19度、 啊，19度系嘛？ 系啊系啊。 咁我暂时目测咧就好似冇乜风，咁不过咧十几度啊，差唔多20度咧。如果对有啲人嚟讲冇风咧，都尚算接受嘅。咁、 嗯、 但系如果有风，就会觉得有啲凉咯。 凉意啦，系啊系啊。 嗯，但系如果晏昼系会廿几度咧，咁可能大家都要准备一件薄少少嘅外套，可能已经够用啦。 系啦、啊，咁啊朝头早如果着衫咧，我自己就会认为啦，如果真系有惊风嘅话咧，就攞翻嗰啲防风嘅衫，唔使好厚嘅。防风嗰啲衫通常咧接起上嚟有细件咁样，咁啊可以朝头早就挡下风，晏昼咧就收起佢，又唔系好牙钉，咁我觉得呢个都几好嘅。 系啊，咁而家有阳光，可能大家出嚟嘅时候咧，哎呀就唔需要觉得个天黑黑咁样咧，而家有阳光啦。 系，咁啊精神百倍啊，好啊，好啊，快啲翻入嚟一齐做节目噶啦，钟哥。 好啊，好啊， 转头见。咁啊天气方面咧，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系温暖噶噃，最高嘅气温咧都系会去到26度左右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北风，稍后啊转吹和缓嘅东风。展望啊，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咁啊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周初早上天气清凉，而家19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咁啊，可能你会见到有少少烟霞啊嘛。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啊2-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嚟到早上嘅时候咧，咁我哋都有晨光大学噶，讲下中医噶。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注册中医陈佩斯。 早晨 ，Terry。 早晨啊 ，Bobby。 Terry 啊，呢排咧，中医师咧应该系炙手可热嘅追问对象啦。因为个个都话咧，疫情期间咧，好多人都系咧尝试靠中药咧去令到自己啲症状舒缓啦。甚至乎话咧，有啲人系话靠中药食到自己冇晒事嘅。 哦，系啊，其实咧，中医咧一路咧系对于以前嘅流感啦、感冒啊、发烧啊，甚至乎系而家疫情咧都担当一个好重要角色。而且我哋都系绝对可以处理到噶。嗱，点解咧？谂下幻想100年前。200年前，当西医冇盛行嘅时间，其实好多人病都系揾中医啦。咁所以咧，其实咧，中医绝对能够处理到咧，发烧啊，或者佢啲好危急嘅病情噶。 嗯，咁其实咧，中药嚟讲咧，有冇话啲乜嘢嘅药都可以舒缓到，譬如而家讲疫情相关嘅一啲症状嘅咧？ 嗱，其实咧，我哋谂翻咧，而家嗰个情况系乜嘢咧？我哋主要咧就系、寒同埋湿。嗱，好多病人咧，佢哋会发现就系个人好重、好醉啦，关节好痛，甚至痛到咧重到系喐唔到噶。呢个正正系好湿嗰个嘅情况嚟嘅。而另外咧，病人都会觉得好怕冻。嗱，有啲人会发烧，可能有高烧或者系低烧。咁啊，但系佢哋不约而同咧就觉得好怕冻。咁好怕冻呢样嘢咧就系寒啦。咁所以喺个经验临床经验里面咧，我见到今次嘅疫情咧，普遍都系寒同埋湿为主噶。咁所以咧，而家咧，寒同埋湿引起嘅一啲嘅问题咧，我哋咧其实可以食咧叫藿香正气散嘅。咁咧呢个藿香咧主要有藿香化湿嘅作用啦。咁亦都有一啲生姜啊喺入边，咁所以咧系可以咧对付而家嗰个寒湿引起嘅问题咯。咁而另外咧，我哋喺屋企里面咧最好咧就有啲陈皮啦。嗱，陈皮啊姜咧可以煲水饮，因为咧好多病人咧都会觉得咧除咗发烧啊好重重之外，或者过咗呢一个一两日啦，或者两三日呢个关键时间咧，剩翻咧就好多痰、好多咳或者少少鼻水啊，呢个时都会持续咗一两个礼拜噶。咁呢样嘢咧，我哋要清一啲痰。点解我哋会有痰湿咧？最主要咧都系个肺咧比较弱，同埋咧都系一啲寒湿引起。咁所以咧陈皮啊姜啊呢一啲咧，正正就可以去化痰啦，又可以温肺啦。咁所以咧，亦都可以作为咧 病後啦，我哋想快啲好翻，啲尾快啲斷埋佢嘅時間咧，就可以咧飲呢個陳皮啊、薑啊咁樣啦。另外仲有一樣嘢咧，可以熱敷個肚仔啊，因為正正咧就係、我哋講寒同埋濕啊嘛。咁好多時咧這個病呢，即是這個 COVID-19 啦，除了呢剛才講發燒話比較重之外呢，就有些腸胃的症狀啦。有些人呢就可能去不到大便啦，有些就好想去又出不到嚟啦，又或者是真的肚屙的。咁甚至乎呢胃口比較差啦，食不到嘢啦咁樣。咁這個呢都是一個脾胃弱的表現啦。我們可以熱敷個肚仔啦，咁個肚仔會暖啲呢，第一可以呢幫助我們的腸肉啦，不要的東西可以排清啦。另外呢亦都係可以呢暖返個肚仔呢，其實都可以化痰嘅作用啦。 有好多人呢甚至乎喺屋企嘅時候呢，可能因為已經病啦唔舒服嘅時候呢，都懶得出門口，甚至乎再自己落街去搵藥食啊，或者搵藥買啦。有冇啲方法呢係可以屋企呢用到啲好實用嘅嘢，譬如好似頭先 Terry 講敷下個肚仔啊各樣啦，呢一類嘅方法可以幫佢哋舒緩下嘅呢？ 嗱，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譬如我哋可以用盐水朗口啦。嗱，盐水都有杀菌嘅作用噶，尤其是我哋喺口腔里面都好多垃圾啊嘛。咁可以一日三次咧，大约用五分钟咧去盐水朗口啦，亦都有预防嘅作用嘅。又或者如果真系病咗嘅话，亦都可以咧去朗口啦。第二样嘢咧就饮一个保理茶。嗱，保理茶咧，其实佢都会有一个化湿啦，去痰的作用啦，同埋佢都是偏温的，咁正正是都好啱而家咧嗰個寒濕的狀態咧，係有保理茶幾好，同埋又可以開一下胃，有時口淡淡的時候啦，飲下少少有味的保理茶咧，都會舒服啲噶。 Terry 啊，嗱，好多時咧啲人就話，如果感冒啊唔舒服咧，咪話焗一身汗咧，冚張厚被咧，出咗身汗就會好噶啦。咁呢個方法又 work 唔 work 嘅咧？ 嗱，呢個方法係非常之好噶，我哋咧中醫有啊叫做發汗解表啦，就係話咧出咗身汗個病邪就可以退，因為咧我哋嗰個汗裡面咧其實已經包含我哋啲汗邪啦、濕啊嗰啲嘢排出嚟嘅，咁、那個正正就係咧當我哋感冒嘅時間，又或者我哋有 COVID-19 真係中咗嘅時間咧，係開頭係好難出到汗嘅，所以點解我哋先需要食藥去幫手啦？不過咧要出汗咧。除了食藥之外呢一定要食粥，因為呢啲白米啦或者真係糙米都計要食開，咁米嘅話呢其實呢係一個健脾胃啦，同埋呢加埋即係加水去煲呢比較水分比較多嘅時間呢都係容易幫到出汗㗎喎，阿爸你覺得非常之好喎、啊、咁我哋呢食完粥之後呢最好呢就冚被啦或者着物啦，令到成個人呢感覺比較暖或者偏熱少少嘅，咁呢就會容易出到汗啦，咁就多瞓覺，咁瞓到覺呢養到啲氣夠強嘅時間呢就出到汗嘅話呢亦都可以自救，如果身體好嘅人呢都真係可以自己出到汗而好返㗎，咁所以有啲人話點解自己喺屋企漚幾日呢都會好返呢，就係咁解啦。 咁疫情期間啦，大家都希望可以保重身體啦，如果真係咁唔好彩呢染上咗疫症嘅話呢，都希望可以靠頭先 Terry 嘅呢啲小錦囊呢，希望自己可以舒緩咗一啲症狀，就算未必可以即時有醫療嘅協助呢，撑住，大家都继续身体健康，希望大家早日康复啦。 系啊，如果咧有相熟嘅中医咧睇过咧，佢就比较熟悉你嘅情况嘅话咧，真系中咗个，快啲即刻揾下医师帮手啦。 冇错。咁啊，头先嗰啲方法咧都系俾大家参考啦。有啲咩事记得即刻求医啊。 系啊，而家呢个时候大家都要好好保重身体啊。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 Terry， 唔好客气啊 ，Bobby。 最爱你的小片汁急性子和我个性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常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点意义，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面，看一 怕了再挣扎，是信心透支。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从前像自怜，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秒，看你天真的一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早晨的时候找来这一首歌曲《侧田第一秒》，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朝早起身想知多些身边的事可以怎 么听晨光第一线啦，财经股市生活大小事都会同你分享。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听。 晨光第一线，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啱啊啱啊，同心抗疫啊，切勿松懈，咁亦都要主动多啲咧去打针先得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咯，咁啊，天晴，早上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日间系温暖嘅，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东北风，稍后转吹和缓嘅东风。咁啊，展望啊，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咧较低噶咯。咁啊，随后一两日不过咧就是、天气温暖嘅，系朝头早啊、夜晚呢啲风吹下嘅啫。咁啊，早晚有薄雾，下周初早上咧咁啊，天气清凉噶。而家19度嘅气温，咁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转头7:30钟新闻简报翻嚟之后，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今日系3月2日，星期三，农历正月30，适宜财衣佛木作粮纳财交易立券。 今日样样都啱做， 开心就好啦。今日忌诸事不宜。 吓，咁突然嘅？ 唔使太紧张嘅。今日都系国际旧物件日， 我会珍惜每一件物件，就算旧咗，我唔会随便丢弃。 日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七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港铁表示，由于屯马线多个车长染疫或者被列作密切接触者而需要隔离，未能够执勤。朝早繁忙时段的列车班次需要调整，来往方向每四分半钟一班车，呼吁乘客预留充裕时间。内地供港物资铁路货运首班列车将会在今日抵港，列车一共有九个货卡，将会载运防疫抗疫物资。除了铁路货运，政府亦都正同广东省和深圳市政府方面加快推进在香港设立非鲜活食品和其他货物集中接驳点的安排。政府计划在首阶段使用香港国际机场货运设施、葵涌货柜码头和屯门内河码头作为临时货物接驳场，并已经由内地派出货车测试路线。有关临时接驳场预计今个星期内陆续运作。试运亦都包括两个在第二阶段启用的临时接驳场。两个接驳场比邻落马洲口岸，用地由私人发展商借给特区政府。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在本港时间今早发表上任之后首份国情咨文。华府官员说，随着乌克兰危机升级，拜登打算利用演说来强调对抗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重要性，并推动国内经济议程，包括重新包装重建更好未来计划。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说，拜登最重要的信息是他相信美国人的韧性和力量。毫无疑问，演说内容和几个月前准备的有些不同。拜登将会努力带领全球团结支持民主，反对俄罗斯的侵略。民调显示，拜登近期支持度大约四成三，很多选民仍然对经济持悲观态度，主要由于消费价格飙升。虽然拜登在处理新冠疫情方面赢得不少掌声，但部分人认为随着新增病例数目下跌，应该更加迅速放宽防疫限制。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朝早部分地区的能见度较低，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轻微至和缓东北风，稍后转吹和缓东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气温较低，随后一两日日间天气温暖，早晚有薄雾，下星期初朝早天气清凉。而家气温19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将军澳道近住兴田村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仲系需要封闭噶。咁啊，观塘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重复多次咧，就系将军澳道近住兴田村，因为有交通意外，来回方向嘅部分行车线咧仍然系需要封闭噶。去观塘方向嘅车龙比较长咧，排到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咁喺港铁方面，由于屯马线多名嘅车长系染疫啦，或者被列作密切接触者，未能够执勤啊，咁所以早上繁忙时间列车班次需要调整，来往方向咧会维持四分半钟一班车，屯马线来往方向维持四分半钟一班车。喺封路方面，大围嘅下城门道因为爆水管，介乎大围新村路至到油安街之间嘅一段，仍然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隧道方面啊，暂时各区隧道同埋路面嘅交通都系正常。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呼吁市民切勿误信谣言。 在这段时间大家要保持冷静，就是因为我留意到在网上是很多传闻的。特区政府一定会是第一时间去澄清，譬如又说立法会就来投票会点票，又做一些手段。一陣間又話我哋唔會有一啲新鮮嘅食物啊、蔬菜嚟到香港。呢啲全部都係謠傳嚟嘅。貨物嘅進入香港咧係保持順暢嘅，無論係空運或者係陸運， 咁所以而家將陸路嘅食品、蔬菜、鮮活嘅食物同埋其他日常用品嘅運輸咧，已經會除咗陸路之外咧，係增加水路同埋係火車，確保香港市民日常生活所需係得到保障。呢、這個亦都係中央喺同我哋對接嘅時候，其中一個專班嘅要求。 長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現可致命嘅嚴重情況，病毒會損害患者嘅心、肺同腦，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喺深切治療部插喉治理。康復後仲可能會有後遺症。接種疫苗可以減低嚴重症狀、住院同死亡嘅風險。專家話，所有接種過流感疫苗嘅長者接種新冠疫苗都係安全嘅，快啲打針啦！ 哇，磨莉，你今日要帮重型车辆装拆轮胎，你识唔识噶？ 柯腾，我梗系识啦，咪睇小我啊！我知道咧，要用合适嘅机械辅助设备，包括要用舌子去固定轮胎，仲要正确使用千斤顶去积起架车啊嘛！志芬，你做咩望实我啊？ 冇特别，想叫你啊，不如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育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啫嘛。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重型车辆要换胎，做足安全咪贪快。我系柯腾黄天恩。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被恋爱包围嘅感觉，姐姐好耐冇试过啦。成为今年嘅女新人，亦都由唱作人嘅身份起步。第一首嘅派台作品咧，目标明确嘅，希望乐迷听到就会有被恋爱包围嘅感觉。作曲由张曼莎自己，填词张曼莎、钟雪，编曲监制 Hers。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张曼莎《刹那的》。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啊， 阿欧都早晨啊， 系早晨啊，钟哥，早晨 Kitty， 咁啊，今日讲下咧啲开花嘢先，唔系落地开花，富贵荣华，系讲紧啲樱花。嗱，话说咧，头先都上网啦，即系晨早流流碌下碌下，睇下原来咧周边地区咧啲樱花都开始开咯，不论系日本以至台湾地区啊，咁啊嗰啲阿里山嗰啲樱花咧都盛放咁啊。過萬人去觀賞，咁我哋咧都無奈啦。咁啊，有陣時睇下啲網絡照片，或者咧今次今日咧，其實有啲直播頻道咧喺 YouTube 嗰度咧，其實係直接咁樣影住啲俾你賞花啦，叫做視像賞花啦。咁我頭先都上咗一相嘅，咁但係因為佢哋未天光啊，有啲地方，同埋天氣唔係幾好啊，所以落雨咧唔係好上到。咁可能大家睇呢啲視像賞花咧。都要睇翻咧，天先生嘅報告啦，就係如果當地譬如日本地區天晴咁樣，咁你先好撳去嗰啲視像平台嗰度睇啦。如果唔係你未必睇到啲 好嘢，係啊， 人哋打風啲花瓣都落曬落嚟咧，根本睇唔到。 不過講賞櫻啊嘛，即係睇櫻花咧，我真係從來未試過喎。我有陣時睇一啲紀錄片又好，又或者啲劇集都好啊，都會見到譬如櫻花飄落嘅季節，咁啲人就會喺下邊野餐或者飲杯嘢咁樣噶嘛。 我睇就睇得多啦，即系睇戏啊。 嗯， 自己就从来冇试过。 我都冇试过，因为咧，我身边有啲朋友，佢真系咧系每一年去夹准个时间 就要去睇啊， 去睇樱花。因为每一年佢即系好似阿欧咁讲啦，天气唔同咧，有啲又会开得早啲，开得迟啲。呢啲问小白啊，最准噶啦，即系佢会知道开到边一个省边一个县咁样，咁你就嗰几日就搭飞机去嗰度啦。咁、我自己就冇咁好闲情雅致嘅，因为你要即系计划好耐，亦都系啦，睇缘分啊，我都觉得。 咁睇翻啲报道咧，就系话阿里山嘅花季咧，就本月十月登场啦。咁啊，已经有好多种嘅樱花已经开咗啦。咁可能你会话，且咁你讲呢啲咧，都系得个讲字啫，或者都视像睇啫。咁但系香港都其实咧，近排啊，悄悄地有啲樱花咧都开始开啦，仲要咧。在呢个河畔塘，咁我见到咧、 哎，我以前住嗰个位啊嘛，我知道。 系啊，喂，你走咗之后，啲樱花又开了。我就想讲，喂，你而家唔好住你自己嗰个位咧，可能你个沙滩咧多咗红树林添啊，我觉得。 点解以前都有红树？ 点解以前唔开呢？就因为阿 Kitty 住喺嗰度，所以 嗰啲气势太强啊，压住咗佢。我真系唔知道嗰时有。 你真系觉得系咁？你真系觉得系？ 我配合你咋？ 唔系气势压住佢啊，系怕咗你啊。 唔通你觉得我太靓？ 我想讲咧， 同你冇得比 啊！ 唔系，佢慎重嘅， 系啦，咪就系咯。 系沟你走咗之后先 先做， 系啊， 好靓啊！我见到睇相都， 因为我有啲朋友就即系住喺嗰区啦，咁佢哋都唔系山长水远去沙田河畔嗰度啊，真系唔通打张卡咁样，即系为咗呃 like 不用其极咩？咁今次咁啊，大家都系减少外出啦，唔好走嚟走去啦，咁都惊噶嘛。咁但系 in between 睇到佢哋咧，就因为住喺附近咧，都要落去楼下做啲伸展运动咧，跟住拉下筋嘅时候，有啲花咁靓嘅，跟住唔系佢首先系咁样讲啊，我朋友话喂，见一堆人围住一棵树，以为乜嘢啦？即系可能有只雀仔死咗啊，或者。即系通常 一家利是啲嘢咧， 系啊，一班围住嗰啲嘢咧，未必系啲好嘢嚟噶嘛，你都知道啦。咁样咁啊，但系原来啲人就系排队或者打卡啊、上映咁样，咁啊，将呢个河畔嗰边嘅一个小嘅长廊咧，就化身呢个上野公园。哇，好浪漫呢个字真系。 其实真系几清幽噶，我觉得嗰度。佢而家因为好耐之前你就会话啊有阵味啊，其实而家都冇味好耐噶啦嘛，即系唔会话有啲臭嘅味道。嗰条河咧 都处理得几好， 处理得好好啊，同埋好干净啊，咁啊都我觉得几人杰地灵噶。再加上咧，佢而家加咗好多灯饰喺度啊。夜晚嘅时候咧，佢喺嗰啲桥嗰啲位咧，佢有两三条桥咁样噶，即系一打直一路去， 寫住嗰啲咩歡迎嚟到呢一區。 佢唔係喎，佢喺個橋嗰度加咗啲燈飾，同埋有啲好似光管咁嘅嘢咧，佢會變色嘅。咁啊夜晚睇咧，我曾經有個朋友仲話：哇，即係好似去咗日本嘅小樽。 哇，有冇咁厲害啊？ 咁佢梗係誇張啦。咁、但係我覺得嗰度都幾 上野公園有小樽咁樣， 都幾宜人嘅個景色， 係啊。咁啊，即係大家。又可以去睇下啦，不過我幾建議咧，其實即係政府可以種多啲呢啲花草樹木啦，俾大家有多啲唔同嘅點去啦。尤其是咧近一兩年咧，其實我哋相對個污染度咧，其實真係冇咁高嘅，至少路面少咗車行啦。呢個第一，第二就係即係大家都學識環保啦。咁所以我覺得香港啲空氣亦都真係比以前好咗。頭先你講咧。或城門河水質咧，我都見過有一次譬如踩單車經過咧，爭好遠。我記得僆仔嘅時候有代表某個電台去爬龍舟咧，我真係嚇咗嗰啖水咧，之後咧病咗四五日啊。嗰陣時仲係講咧話，即係城門河嗰啲水咧飲。即係廁所嗰啲水仲乾淨過嗰度啲水。 但 係 咁 有一個年代 係。你有冇留意你即係有冇留意你之後身體健康咗啊？就可能飲咗咁樣咧，不過當然，如果你唔飲咧，仲健康。 唔知道真係唔知係啦。 你知唔知點解我咁矮啊？我個成日都怪 就賴咗嗰啖水啦，係嘛？ 如果唔係，我一定有193啊，196啊嘛。點知193 仲唔係你 兩米添啊？ 諗太多啦，你 發下夢啫，朝頭早咁啊，有陣時。 朝頭早即係諗下啲開心啲嘅嘢啦，因為我估計大家呢段時間成日都睇住嗰啲24小時新聞台啊，我自己都係嘅，即係嗱，我哋三個都做傳媒啊，咁都會想成日 update 住啲資訊啦。但係有陣時睇得多咧，真係好緊張，即係你特別係我自己又睇埋財經啊、股市嗰啲啊，你會覺得哇，即係個市又點啊？跟住咧外圍市況又打仗啊，打仗啊，緊張啊，跟住疫情又點啊？咁你個心咧唔能夠定落嚟啊，咁所以有陣時咧。上 YouTube 咧睇下呢啲啊，賞下花啊，睇下風景啊，療愈啲啊，一啲畫面咧，先可以令自己可以平靜一啲咯。兩位拍檔有冇啲感覺咧嚇？ 都係嘅，成日都話你哋望見一啲綠色嘅植物咧，會令到你個人會輕鬆啲。 係啊，所以就算而家我搬走咗，睇唔到櫻花咧，咁我自己得閒嘅時候，即係都會自己喺屋企裏面 種個小盆栽， 係啊，種啲小盆栽，咁都係令到自己嗰個心情會好啲嘅，係啦，咁啊，好希望今朝早大家心情都好啲啦，唔該曬阿 O。 这晚看灯色煽情，这里繁星不懂呼应，应否故意避静，奢想你按门铃，失缩于家里冷冰冰，苦笑庆祝想喊停，苦撑娱乐多想逃命，干杯故作淡定，欢呼派对留影，只好祝福旅动你高兴，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避免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愿地向在他方，怎可能心安？得你远飞的旅程，得我停滞了怎承认？自行定，牵手看雪流冰，毕竟分开太远难适应，明明最怕被人冷落，仍然祝你别离快乐，刻意找点寄托代替抱拥你时光，明明该欢笑时沮丧，担心气氛急降，演出伤心戏怕无人观看，人人劝我及时作乐，仍重温你在场每幕，心里温馨说过，剩我原地向往，就算低温症我能抵抗，美梦都如幻觉，想起这一刻你在他方，只奢求心安。想起太多， 但 阳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每个家庭都有独特的方式表达爱， 不论顺境逆境，家人总会常伴左右，同你打气。 晨光第一线，家给你打气。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家给你打气。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 点啊点啊！ 嗱，呢一排咧疫情咧，我咧就主要嘅来往咧，即系如果你话搭交通工具咧，都系翻工同埋屋企啦，我就冇去第啲地方啦。咁中高你咧，我估你系咪都系揸车多咧？即系你路面嘅情况会了解啲。 哦，两样都有，即系我有揸车，亦都有搭巴士嘅。 哦，咦，咁啊啱啦！嗱，我自己咧就主要系搭港铁啦，有时如果因为啲时间太早冇车搭咧，就搭的士啦，又或者系搭小巴上嚟啦，因为我哋转车嗰啲线路通常都系咁啦。咁你啊搭巴士，咁你就可以观察晒我哋即系大围叫做一啲交通工具上面咧嘅一啲情况啦。 哦，其实几了解噶。 吓，系啊， 几了解，我都有搭啊嘛。小巴嗱，上嚟呢度小巴我又搭啦，巴士又搭啦，港铁又搭啦。啊！的士间唔中有搭啦，有揸车啦，样样都试咯。 系咯，样样都试咧，即系应该会留意到咧。最近咧，应该系比起之前咧，啲小朋友放暑假或者放圣诞假嘅时候咧，系更加少车啦个路面上面。 系啊。 而且咧喺啲交通工具上面咧嘅嗰个稠密嘅程度亦都系好低啦。再者咧，你就会 feel 到咧，开始系同以前好唔一样啦。嗱，以前咧我嘅感觉就系、是、咧，通常大家咧见到有位咧就一定会坐咗先啦。就唔会话个个选择企，但系啲位就全部吉晒冇人坐啦。咁以前亦都有見到，即係哇，有啲人大家都好會好曬有介事，即係啊，到底呢個位係咪可以攞嚟擺嘢咧？定還是呢樣嘢咧係應該要自己拎住嘅，或者放地下咧？咁即係呢啲好多嘢咧，以前你記唔記得有一個嘅運輸署咧都整過一啲影片咧，就係、提大家喺交通工具上面咧，即係公共交通工具上面啦嘅一啲社交禮儀，同埋一啲大家應該要做嘅事，或者一啲唔好嘅行為，你有冇印象見過呢條片啊？ 都有嘅，嗱，你就話講到咧，即係如果而家搭啲公共交通工具嘅時候，人逼你未必會坐埋去啊。咁呢個就係我講個親身經歷。咁啊，上幾日啦，咁我搭巴士啊，咁就唔係繁忙時間啦。咁每一排凳咧都係得一個人坐啫。即系每一排一个人坐，咁我上到去咧，如果我想坐啊，咁我就必定系嗰张凳变咗两个人坐啦。咁我就会谂啦，哎呀，如果喺呢啲咁样嘅情况底下，我坐埋去，人哋会唔会觉得哇点啊，坐到咁埋啊？因为你知啲凳阔极有限噶嘛，你始终坐埋一齐咧，你就会梗系会觉得有啲接触咁样啊。咁但系咧， 都几近距离嘅，都系。 系啊，因为我上嗰个巴士站距离下一个巴士站成十几分钟嘅，即系嗰个就啱啱系嗰个最长嘅两个巴士站嘅距离啊嘛。哇，我就有啲攰，咁点咧？咁终于我都忍唔住，但系咧我就行埋去之后，我就冇坐落张凳度。我只系借嗰张凳咧，挨住个身褪出少少。咁就好似即系我自己又可以挨到，我又舒服啲啦。咁但系咧，亦都未止去到令到原本坐喺隔篱嗰个人有啲压力。咁大家都舒服咯。 系，钟哥，咁你有冇试过咧行上上层，然之后稳匀晒成架车，肯定冇一个座位系冇人坐，你先决定做呢个动作咧？ 哦，咁又冇，因为我呢啲长者心态啊，我其实。比较少上上层嘅而家， 哦，即系觉得下边稳阵啲，唔会坐坐咧，可能就扶唔实啦咁 样。费事上上落落好烦啊，因为你上去之后落车，你又要落翻嚟，不如喺下边啦咁样。 咁你都係好注重安全嘅，嗱的而且確咧，我覺得咧呢一排，因為可能真係少咗好多人要去搭呢個公共交通工具啦，真亦都少聽咗話嗰啲咩搶位坐啊， 係嘅係嘅， 封門啊嗰啲，以前咧咪成日聽嘅，即係譬如我以前咧好坦白講啊，我搭港鐵翻工嘅時候咧，我基本上日日咧隻手扶住嗰條柱咧，都係俾人個背囊夾住，你扶扶下咧，你就會有個袋無啦啦向後挨，跟住之後就夾住咗你隻手啦，咁你隻手又掹唔到出嚟喎。因为你夹硬掹出嚟咧，即系你会摩擦到个背囊，可能你自己又会觉得唔舒服啊，会痛咁样啦。咁你叫嗰个人，通常咧嗰个人可能又塞住只耳仔咧，可能听紧歌啊，听紧收音机啊，咁佢又听唔到你讲咩喎。咁即系之前成日都会有呢啲状况啦。咁而家系少咗好多嘅。咁但系咧。 喺外國咧，通常咧好中意咧就做一啲嘅叫做社會實驗啦。咁、最近咧我就睇到咧英國有一個男士，咁咧佢就係好想做一個社會實驗，就係睇下咧喺疫情底下咧，大家嘅呢啲社交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嘅呢啲禮儀咧，會唔會咧同以前有唔同？嗱、譬如好似阿鐘哥你頭先講啦，可能咧以前咧大家就覺得我因為由頭站坐到尾站嘅。所以咧，我都係好想自己繼續坐一個座位啦，即係讓座嘅心態咧。好啦，同而家如果你見到譬如阿鐘哥坐落嚟，你覺得有冇一個衝動係，我不如企起身啦，保持社交距離，我就讓佢坐啦，連我自己都唔坐啦。 嗱，如果即係如果嗰個係需要坐嘅，即係成日話關愛座、關愛座嗰啲啊嘛。如果佢係有需要坐嗰啲，哎呀，我情願我起身啦。因為如果譬如兩個位咁一齊坐。不是不得，但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如果可以避开的当然避开啦。 我相信这个是基于你本身都是一个非常热心让座的人。因为有些人是真的本身是譬如你见到、有些情况是譬如你见到有个婆婆上车这样啦。大家就会很有期望觉得啊看看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让座给他呢，希望有人让。 是 哦，你有时会见到有啲人系耷低头，哦瞓咗，或者系继续揿手机咁样，即系睇唔到噶嘛。 系啊系啊， 啊嘛。咁但系而家咧，明显地咧，嗱呢一个社会实验咧，就系测试下到底唔同嘅有需要嘅人上车嘅时候咧，大家嘅警觉性同埋嗰个让座率系点嘅？ 个结果系点样啊？ 佢本身就係咁嘅，佢好搞笑嘅。佢有個男士，一個你大概見到係都幾大件嘅，幾件石嘅男士啦。咁佢就抱住一個 BB， 佢扮抱住一個 BB 應該話，因為咧其實嗰個 BB 只係用外套翹住咗。 哦，即係我哋拍戲時候用嗰啲啊嘛。 但佢係連個膠公仔都冇嘅，佢係只係得塊布嘅啫。咁但係咧， 我修正一下，即係好似我哋以前拍古裝片咁樣。 係咩？古裝片都冇個公仔㗎？ 冇嘅，因為通常你見啲古裝片啲 B B 咧係塊布包到冚㗎嘛。 系啊， 咁同埋咧，点解连个公仔都冇咧？一块布啊，因为你如果系拍特写，你咪会见到个真 B B 咯，拍特写啊嘛。咁如果唔系嘅时候，你通常咧又会抱住个 B B 咧，或者孭住佢啦，甚至乎要拍打斗啊嘛。你整个假嘅喺度咧，都觉得烦噶。通常系一嚿布嚟嘅啫。 原来系咁。即系演员好戏啦，即系扮嗰个抱 B B 嘅动作。 系啊， 咁呢个咧，做社会实验嘅男士咧，佢都系好好戏。佢一样咧就一路拍住嗰张被仔啦，又好似喺度呆个 B B， 即系会上上下下咁样摇动佢嘅手臂啦，真系好似氹紧个 B B 瞓觉咁嘅样嘅。咁咧佢就上咗唔同嘅交通工具啦，嗱佢分别试咗咧就系有呢一个嘅火车啦，咁同埋英国嗰啲巴士嘅应该系，我冇睇错系巴士啦，即系呢啲比较多人嘅交通工具。咁咧，佢系基本上咧上咁多次咧，都系百发百中，都即刻有人咧让俾佢嘅。而且咧，好多时咧让嘅时候咧，唔止让，仲可能会有人咧扶一扶佢，即系惊佢跌啊。又或者咧，系啊，又或者唔知点解咧，佢有啲人咧系连隔篱嗰个人都会即刻起身，然后让埋佢。即系其实佢只系需要一个位嘅啫嘛。 但系佢系一个大只佬嚟噶。 系啊，佢系一个大只佬嚟噶，冇错啦。即系咁，佢呢个实验咧就系想测试下大家到底喺疫情底下系会唔会依然即系有呢一个咁样嘅接触咧？因为佢就话啦，其实让座咧都系一种人与人之间即系交流同沟通嘅心态嚟嘅。嗱，有啲人喺疫情之间咧会小心到即系可能连望都唔系好敢望人啊，又或者系尽量即系如果你行近啲，佢就已经会弹开咁样噶嘛，即系嗰个距离大家好小心噶嘛。莫讲话让座又或者是如果你那架车本身可能是譬如我和鐘哥你一起坐緊的、我们两个本身已经是密切接触的人啦，那也都不会说觉得和你一起坐会有危险这样啦，譬如。但是如果我换走了另外一个人和你坐，那那个是一个陌生人来的、那就可能会构成那种你说哎呀坐得那么近会不会他都担心的，因为始终大家不识的，那就想测试一下人家这种心态。 但是不得，Barbie，这个测试有些偏差。我觉得不是测试究竟在疫情底下啲人有冇一个即系让座嘅心啊，或者关爱嘅心啊？系究竟人咧 太多嘢要测系嘛？ 啊，唔系啊，其实好简单啊，就系究竟你会唔会相信一个人可以照顾到一个 B B 啊？你谂下，你谂下，如果而家一个大只佬，你又要让，因为佢抱住个 B B， 你让座。 系啊。 如果佢系一个少妇，你又会一抱住个 B B， 你又会让座。如果佢系一个老人家抱住个 B B， 你都会让座。

日本女歌手 Nishina 的全新作品 Slow Motion 用东京成为了故事的背景，不断转换场面，歌曲的旋律也都跟着变化。她希望乐迷听音乐的心就好像画面和歌曲一样不断向前进发。日本男榜推介作品 Nishina Slow Motion。慢动作的形式展现出进步神速的快感，日本流网推介歌曲 Nishina Slow Motion。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早晨，早晨啊！晨光财经第一线，今日星期三，请嚟嘅嘉宾就系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早晨 ，Kenny。 系，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喂，即系一嚟又要讲下啲即系跌嘅嘢先啊！美股嗰边又跌、啊，点解咧？咁如果系咁样跌法，港股呢边就点样睇啊 ，Kenny？ 嗱，其实就通常咧就依一排都系咁噶啦，就系呢个美股弹嘅话咧。就其實港股未必跟嘅，但係美股跌嘅話咧，咁啊港股多數都會跟嘅。 係咪鬥氣啊？而家 都港股就真係講真的真係弱嘅。講你睇翻嗱美股點解即係啲不難怪咧，好多年輕嘅朋友方面咧，而家都中意玩美股嘅。即係美股咧，佢係雖然係會跌嘅，但係完之後嘅話咧，佢一彈嗰下咧，話都唔可以講跳喎，即係3% 啊，或者3% 以上嘅彈嘅幅度方面咧，都經常性會見得到嘅。咁你啲玩股票啊，投資市場方面啦、啊，其實最緊要波幅噶嘛，跌都唔係好太大嘅問題嘅。但係跌得嚟嘅話咧，如果個市係有波幅嘅話咧，咁就有得玩。咁但係港股方面咧，就最慘嗰啲咧，就係陰啲陰啲咁樣落咧，都唔知幾時先至即係跌完啊！你一即係買完之後咧，可能又被綁啊咁樣，咁所以就令到投資者方面咧就係比較。投資興趣又會低啲，所以你見成交量咧，港股成交量咧，而家都係偏低嘅。咁我相信，不過又咁嘅，即係我覺得港股咧，就其實跌到而家呢啲位嘅話咧，咁就其實嗰個跌幅或者係個沽壓咧，應該開始慢慢減少。因為點解咧？其實你而家睇翻咧，打仗啦，同埋疫症又進一步惡化啲啦。都係好 extreme 好極端嘅事件嚟噶嘛，咁呢啲咁極端嘅事件，即係就相信理論上又唔會經常性發生啊。 係嘅， 打仗已經好極端噶嘛，咁咁即係咁大嘅極端事件撞埋一齊嘅話咧，其實應該係今年有機會係最壞最壞嘅時間咧，就係而家呢啲咁嘅機會咯。咁所以變咗當你嗰個喺呢啲事件過去，因為咁打仗會過去啊，疫症我相信大家都會覺得過去啦。咁過咗之後嘅話咧，那個報復式嘅反彈咧就係好唔同噶啦，尤其是咧嚟緊，大家都知道啦，遲啲就5月就派錢啊嘛，財爺，暑假又再派錢啦。參考翻之前個經驗嘅話咧，其實派消費券經驗嘅話咧，舊年個報復式消費方面咧，真係唔可以睇少噶嘛。 咁即係而家其實都可以準備部署一下跟住嗰啲嘅走勢係點樣噶咯喎。 反而係啦，我覺得雖然而家個市係即係前景係不明朗啦，大家都即係有所共識啦，成交亦都少啦，同埋亦都係氣氛麻麻地。但係調翻轉咧，喺呢啲咁嘅哇，大家都冇乜興趣入市啊，一片浮雲慘霧嘅情況之下咧，如果你作為中線少少嘅，即係你唔好睇咁短啦，你唔好諗住即係今個禮拜入面之後，下個禮拜就收成，咁又唔係咁嘅情況嘅。但如果你話睇翻第二季尾，或者甚至乎下半年嘅情況睇嘅話咧，其實依一啲位咧開始慢慢部署咧，都係一個時機嚟嘅。 嗱，咁啊呢個就係將來啊，咁我而家都要講下當下點樣啊嘛。嗱，而家咧金價就繼續靠穩，咁黃金ETF 咧係咪繼續有呢個投資潛力喺呢一個期間即係都穩穩陣陣咁樣咧？ 嗱，呢個咧黃金你就反而要小心少少，就係、是、第一、就黃金一排咁強勢咧，就最主要兩原因啦。第一就係話我哋成日講個通脹啦，因為而家全世界都面對緊通脹上面問題啦，咁所以啲商品價錢啊，黃貴金屬熟價錢嘅話，一定係升嘅啦。第二就係、是、嗰、那個打仗嘅問題咧，俄烏局勢咧就再催生埋咧黃金方面咧個升勢嘅。咁、所以而家又係咧，就似乎對黃金嘅升勢咧係有啲極端嘅即係情況嚟嘅。咁、如果當嗰個局勢一明朗化嘅話，緩和翻嘅話咧，其實個黃金價錢咧有機會有啲回吐嘅。咁、但係當然就係、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拉長啲，今年咧，如果大家覺得個通脹都係會持續一段時間嘅話咧，咁呢啲嘅貴金屬嘅話咧，個走勢都唔會太差嘅。但我會建議咧，回吐先至去買，就唔係高追咯。因為而家真係去即係撞咩都撞埋一齊嘅，就導致到咁嘅表現噶嘛。 即係而家都而家呢個位置都算係高高地啦，係嘛？ 高，而家一定高噶啦，即系我觉得要低翻少少先谂咯，即系调翻转，情愿等个局势缓和而佢落翻嚟之后咧，先至买个通胀嗰个概念会好啲。 嗱，另外咧，仲有咧，我哋经常都讲到电能车啊，即系电能车嘅呢个板块咧，哇，琴日又反弹、啊，咁而家呢啲咁样即系又未睇好个前景，又其他譬如啲贵金属又未知点嘅时候，如果揾一啲即系真系偏向于大家都睇好嘅電能車嘅板塊會唔會好啲呢？ 其實電能車不嬲我都睇好嘅，你睇翻其實我哋之前節目都講好多次，譬如好似小鵬啊、李 強 嗰啲咧，其實個股價走勢唔差嘅喎，即係你見到佢雖然唔係話大升，但係咧都係喺個 range 上邊上上落落，就不至於你拼埋咧，譬如好似吉利啊或者呢啲長氣啲傳統車嘅話咧，佢個走勢係即係長期向下咁樣嘅。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個大嘅趨勢咧，啲資金都係放喺電動車。咁呢個係同嗰個基本面係有關㗎嘛，因為電動車就國家政策好清晰、好清晰咁 show 到俾你睇咧，就係嚟緊咧就係要增加呢個電動車嘅比例，甚至無去到即係2050年啲時間嘅話咧，其實就要係replace 曬啲新車咧，全部變曬電動車㗎啦。咁、你基本上係到2030啦，而家2022啊、2030都係講緊幾年之後嘅事啫嘛。咁啊，要25% 以上嘅新車咧，都係電動車、純電動車。咁而家個概念係咪得5%？即係呢幾年之間嘅話咧，你係嗰個比例要大幅增長到去20%-30%。咁所以其實電動車係必然咧，就係一個大嘅發展趨勢嚟嘅。咁同埋我哋之前就講過啦，即係電動車唔係車咁簡單嚟噶嘛，即係變咗好似不 device 咁樣，你裏面咧所產生嘅一啲商機啊，或者想產生一啲潛力方面咧，就即係比想象中會更加大嘅。咁尤其是而家譬如小鵬、理想嗰啲咧，咁基本上佢哋嗰個每個月嘅產銷量都超過10,000嘅啦嘛。咁、就會有啲資金咧就會分流咗，即係由之前就比亞迪好勁啦，即係龍頭啦，冇得頂啦。咁就開始會有啲資金咧會分流翻去小鵬同埋理想。咁同埋嚟緊又未來又翻嚟香港上市啦。咁、我諗個氣氛上面，電動車都 OK 嘅。 我最近有個朋友咧就話想換車啊嘛，咁佢成日話究竟係應該換一架電能車啊，定還是不如將啲錢唔好買車，就買佢嘅股票算數？ 你可以先買電能車股，喺個股票賺咗錢之後先再買車都得。 因為佢話電能車股係會賺錢，但你買個電能車翻嚟就肯定會跌啊嘛個價錢。 咁又嗱，咁又冇咁未必咁講，因為點解咧？電能車咧有一個好處就在於大家都知道唔使入油噶嘛，咁最多差電嘅，咁差電可能有啲地方要錢，有啲唔使錢啦嚇。其實咧就一年至省下嚟嘅錢嘅話咧，其實你當係賺咗噶啦嘛。 都係嘅，嗱咁另外仲想問一問阿 Kenny， 咁而家譬如話港股嘅走勢，正話都講咗啦，可能要睇下嗰個即係周邊環境啊，又或者睇唔到，即係同美股都好似完全都睇唔到佢哋有啲咩嘅指標反映翻俾我哋啦。咁如果我哋再喺買港股嘅時候，我哋應該有啲咩嘅數據，又或者有啲乜嘢嘢，我哋應該留意去睇咧？ 嗱，揀股咧，而家咧，從來都好似琴日咁講啦，但係嗰、那個揀即係。 港股啊，港股咧就係其實個揀股好重要，係 喎、 唔同話即係好似以前咁樣，或者一個市場嗰個係指數一升嘅話咧，哇！大家所有股票都一齊升嘅。咁而家咧，其實喺依個經濟環境之下，同埋依個投資環境之下嘅話咧，選擇股票方面咧就變得更加重要啦、 嗯。 因為你見到啲股份表現咧，其實嗰、那個差別咧係好差好遠嘅、 嗯， 即係有其實你見到恆指好似冇乜料到咁樣，即係好似好低迷咁，但有啲股票真係升咗好多咁咯。咁、 嗯、 但係爭在你買唔買到啲即係升嘅股票咁解。所以有啲朋友問啊，就問啊，你啊叫我哋揀啲股票啦，推介咩股票啦？好簡單啫嘛，買啲升嗰啲咯。 啊，聽你哋講話揀股票咧，要揀啲升嗰啲咧，好似俾你鋭一鋭啊！我次次都揀唔中。 嗱，呢個就係嗰、那個揀股嗰個技巧，同埋咧嗰個係即係投資者方面咧，會唔會太過受市場氣氛因素影響啦、 嗯？ 因為即係好似我哋之前成日都講啦，即係如果你話我成日都記掛住咧，就是、之前嗰啲係新經濟類股份啊，或者科網股份方面嘅話咧，咁你就變咗咧，你就唔知道其實咧，原來有一啲股份方面咧就更加好，即係你譬如之前一年前你完全唔會睺嗰啲內人股啊，或者唔會睺嗰啲係公用股啊、基建股噶嘛，即係望都費事望啦，即係呢啲咁鬼悶。但係結果原來呢啲股份方面咧，過往嗰幾個月咧係升得最多嘅、 嗯， 所以變咗其實就唔需要淨係睇住眼前嘅嘢嘅，其實眼前嘅嘢之外嘅話，可能夠啲更加好嘅嘢啦。 嗯，即係有時候咧，我成日話我自己好懶惰，真係要經常要做下功課先得嘅。 係啊，依、這個係一定係，因為尤其是咧，依幾年啦，即係同之前唔同啦，即係量化寬鬆之後嘅話咧，尤其是接近依幾年啦，嗰、那個主題轉得好快啊。就算你嗰啲平台經濟啊、科網經濟嘅話咧。其實之前炒到如火如荼嘅話咧，都係拉貨咗兩年到啫嘛，跟住兩年貨底之後就個氣氛又轉咗，所以你一定要經常性跟個主題去轉咯。 係喎、哦，喂，講下講下，即係得兩年貨仔嘅啫，即係就算一啲新經濟類嗰啲，其實都唔係好多年啫嘛，而家都話要轉一轉嗰個睇法咯。 因為咧，我覺得咧，就其實同以前我哋炒股票就唔同嘅，以前咧就係、是、一個經濟嘅周期性咧就出現咗一啲產業係即係持續性係盈利係增長，所以個時間會耐、 嗯。 但係而家咧，因為我哋嗰個係資產價格上升咧，係因為人民幣印出嚟噶嘛，咁、 嗯、 所以變咗咧佢一升咧會升得好快，因為大量嘅熱錢啊，大量嘅流動性咧就進入嗰個板塊嘛，咁、 嗯、 咪、 嗯、 會透支咗佢嗰個係即係利好嘅因素咯。喺好短時間壓縮咗之後咧，就完成曬啦。當你完成曬之後嘅話咧，個股價已經係過分反映咗個盈利增長，咁咪又要炒第二個板塊咯。所以依、這個係背景嚟嘅，背景係點解會變咗咁樣咯？ 好啊，今日唔該曬你先啦，唔該曬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鄧星興嘅，咁下個禮拜再同你傾啦。好，拜拜。啊，真係啲唔記得講。 阿歐點啊？有乜嘢優惠？ 叫阿 O 出嚟讲讲先， 系啊，喂，咁啊可以讲下近排咧，大家都多啲留喺屋企啦。其实我有啲朋友做健身教练咧，佢哋好好噶，开一啲免费嘅视像课堂咧。 嗯， 第一留住啲客仔啦，第二咧就系、是、想多啲人咧留喺屋企都强健呢个身心灵啊。因为你都知道啦，做运动会释放即系嗰啲安多芬，令自己一种愉悦啲、开心啲嘅感觉啦。咁如果大家已经屈喺屋企啦，仲要好悲观，仲要成嚿饭咁唔喐咧，咁我出个病来咁样。咁我自己咧有三四个咧，即系因为拍电视嘅时候认识咗好多新式嗰啲叫做健身教练啊，有男有女啦，佢哋系咁都会不断成日都会喺 IG 啊或者 Facebook 开 live 咧，叫大家啊晏昼两三点啊，系咪冇嘢做咧？我哋突发同大家一齐做啲喺屋企都做到嘅健身运动啊，有冇水樽？有冇乜乜乜？有冇乜乜？即系都系啲随手喺屋企就已經攞得到嘅一啲叫器具，咁佢就會教你一啲比較簡單嘅一啲拉筋動作啊、舒緩動作，或者一啲真係做到少量大氧嗰啲健身嘅運動。依家咁早我又無謂示範，我驚嘈到隔離屋啊嘛。 即係咪隔住個熒光幕，大家同步做緊運動咁樣啊？都係。 係啊係啊，即係就同大家，但佢哋做到好互動嘅，因為你今次咁有咗視像平台咧，咁、可以下面都keep 住佢就答一下啲留言啊，跟住啲睇緊 live 嘅朋友仔又會同佢哋講話，哇教練加油啊！健身室停業呢段時間，我幫襯唔到你，但係開翻我一定瘋狂。 你嘅。 疯狂吹胸啊，好激嘅嗰啲字眼，就 系 疯狂举铁啊，咁样嗰啲。 烧到嗰团火系嘛？ 系啊，你知嗰啲好大噶嘛？即系意思系嗰啲健身教练嗰啲，通常话，做十 set 啦，我一定嚟到做十 set 啦，跟住想爆你啲糖啊，咁样。咁即系意思系比较豪迈啲啊，我想讲就是，即系啲用语比较豪迈啲，但系我真心觉得。即係睇下呢啲就會有啲正能量，同埋最好就係佢哋喺自己都冇得開門嘅時間啊，都釋放一啲免費嘅渠道或者免費，即係我哋大家三個都知道啊，呢、這個世界冇嘢係免費啊嘛。咁、人哋教你都要成本啦，時間成本，但係冇辦法，呢段時間大家真係要好好保重自己，同埋強化自己嘅體格，去增值自己咯，去 upgrade 自己咯。其實除咗你話，呢啲健身課堂呢我身邊仲有啲朋友仔譬如教語言嘅佢又會 free 一啲language 嘅堂或者拍一啲免費嘅片平時係收錢嘅可能 Patreon 嗰個收錢但佢依家都 free 一啲出嚟話啊我教下大家一啲職業用語啦或者職業嘅英語用語啊或者職業嘅日語啊咁樣即係俾大家叫做疫情期間都增值一下自己啦，唔使死咕咕咁坐喺屋企啦。因為人咧前面有幾碌紅蘿蔔咧，你就會想向前跑噶啦，你就忘卻自己此刻嘅痛苦噶啦咁樣。咁我又真係喺疫情期間睇多咗呢啲片咧，我就覺得啊，睇嘅時候又第一學到嘢啦，第二咧個心靈都會強大一啲啊。兩位拍檔有冇睇啊？ 我咁樣諗喎，嗱，正話無論阿歐講嘅健身又好，或者啲語言都好啊，而家呢啲課堂即係網。通常嗰啲佢當然係唔會收費啦，咁但係會唔會養慣咗啲客咧？喂，原來唔使錢 嘅 喎。 哦，咁樣唔會，我覺得呢啲期間限定嚟嘅，即係譬如你當咪一個優惠咁咯，即係譬如今日呢一度做咗個優惠，咁你覺得好嘅，同埋你會即係諗翻起啊當時佢即係叫做喺呢段疫情期間叫做做呢啲優惠，互相鼓勵，咁你都會即係記咗喺心噶嘛，即係你唔會再想過咗疫情之後佔佢便宜咁鬼衰噶嘛。 希望 啦，係啊，你都會想回饋翻佢噶嘛，即係你都會係啦，即係我希望嗰個世界係咁美好。大家即系你需要嘅时候，我帮下你，跟住到第时嘅时候，我又可以即系出翻一分力咁样，咁样先得噶嘛。 讲啦，听咗几年。 有时你帮下我，有时我帮下你啊，系咪？ 大家真系正向嘅， 我哋就有呢啲咁嘅精神啊。咁啊都好嘅，因为即系譬如你话运动嗰啲，你停咗一排咧，你真系成副 engine 系好似真系熄咗咁样嘅。所以如果可以趁住呢段时间喺屋企都对住个 mon 或者。即系对住个电脑可以一起喐下咁样，都系一件好事嚟嘅。 譬如呢啲网上嘅售货又好或者啲片都好啊，咁唔使钱啊，即系而家唔使钱啦。咁你哋对佢有冇要求啊？喺而家免费嘅阶段里边， 我冇乜特别要求噶咯，系啊。 呢个真系好有趣。譬如我有阵时睇一啲即系当然你喺网上一啲影片分享平台咧，有啲就好认真做，有啲都真系几 hea 噶。咁我当然会拣啲好认真做噶啦。咁但系有啲认真做嘅人，你睇下佢哋下边啲留言咧，好多要求嘅，即系话可唔可以咁，可唔可以咁，可唔可以咁？咁我心谂喂，人哋呢啲系免费嘅。佢又冇叫你去另外一啲收費平台叫你俾錢，又冇。咁你不斷就喺度要求咁，又話你呢度做得唔好，呢度做得唔好，即係究竟想點咧？即係當然唔係話免費就一定冇要求，但係可唔可以係即係多點包容？ 系咁，不过睇完之后，佢理唔理佢有另一回事 啦。 而家啲健身教练啊，即系如果免费上 class 啊，佢对你都冇乜要求啦。 又系嘅， 我啲 PT 系咁话，做多三组，佢话哦，教练我真系做唔到，做唔到，咁冇计啦，我都帮唔到你，你注定肥啦咁样。 都系 对我有要求，依家都冇啦，系咪先？咁大家宽容啲啦，开心啲去积极面对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三月二日是一年的第六十一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04日。1995年三月二号，雅虎创办人大卫费罗和杨致远

少数族裔中文课。 小学嗰阵时，老师会买定一啲讲中文嘅卡通片嘅，食饭嗰阵时睇咯。 佢系 CIBS 广播人，在讲少数族裔阿沙。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了电台咁耐，得到最多的是什么？我会说是朋友。 我是 Sammy 郑秀文。 大家好，我是 Alfred 许廷铿。 我是 Asa 蔡卓妍。 我是 GLAM 张智霖。 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嚟的朋友有 Kev 黄燕啊，早晨。 早晨。 咁我除了关心你之外，我都关心一下 Moon Moon 啊。你只小狗狗啊，早排咪劲冻嘅，你只吉娃娃点样样咧？喺屋企， 佢咪黐住换暖嘅嘢咯，即系暖风机就黐实啦。咁一有嗰啲 cushion 啊，或者搭咗梯俾佢上床，佢就挛住咯，佢系唔喐咯。跟住帮佢着衫，佢就真系好乖，俾你着衫咯。 系 突然之间纯凉咗，同埋咧平日如果我真系出去做嘢啦，咁跟住咧佢系会好曳咁样发脾气，真系会乱屙猪猪咁样啦。咁但系因为太冻啦。 佢唔落地，佢连厕所都懒得去啊嘛， 系啊， 好搞笑， 我就觉得好得意，劲黐身咯依家， 乖咗即刻系嘛，冇咁白， 系啊， 小猪都系我小猪，完全系喐都唔喐，最中意着衫。我试过有一次咧，因为佢着得太耐啦，嗰件衫着咗成个礼拜，咁我就腿换啦，一除咧，佢即系依起棚牙想恶我咯，佢唔系恶，佢唔敢咬我嘅。但是他就表示他很不满，即是不要除我件衫咁样。 我见到他有件是不是龙猫还是恐龙衫？ 那个是猫巴士来的。 好得意啊。 是多谢各位哥哥姐姐啊，苏伯兄弟呢，成日都买啲衫俾他穿，他的衣柜不知多衫啊而家。 好得意 啊。所以除了我哋保暖呢，那些小动物都要保暖啊。咁好彩即是严寒都过咗去啦。咁不过呢，即是最近即是疫情又反反复复啦。咁我 Cat 喺做音乐啊，宣传方面是不是都有啲阻滞啊？ 都是啊，多咗好似咁样 call 或者是用 video 嘅形式去做访问咯。咁跟住都真系有啲，即系例如啦，上即系之前26号咧，咁就做咗个 live 啦。咁因为时间都颇长，然后系要 rehearsal 嘅，咁我就翻公司 rehearsal 嘅时候系直头要戴住口罩唱啦。咁都辛苦，即系都想保护自己，再保护埋其他人，因为自己唔中招咧，咁身边嘅人都安全咁样。 又唔想所有嘢完全停晒啦，咁啊喺尽量可以做嘅范围都可以即係同大家保持一个联系啦。咁我见到你之前嗰个 live 呢都系喺呢个天光时分啊，我就真系返朝头早呢我就捧唔到你场啦。点解要喺一个呢个夜阑人静嘅时分，系咪听你嘅歌声特别会即系触动啲嘅呢？ 因为咧上年咁啱差唔多呢啲时间嘅时候，我出咗天光前啦，咁就做咗一个真系天光 live， 真系啱啱天光七点嘅时候喺一间 cafe 度做咗 live。咁今年咧其实就想做翻类似嘅嘢，因为咧就觉得嗰个嘅energy 好好，同埋系俾到人即系俾到人力量咯，一个好热血嘅事情。咁今年都想再做，咁今年就唔做天光啦，因为各位同事好似发现即係凌晨两三点起身係好辛苦嘅。 你发现第二朝啲同事鄙视你係咪呀？黄燕你搞到我冇得瞓。 係今次就不如我哋由十点半做到凌晨两点啦。咁其实因为啱啱出咗嗰隻歌叫做 Little People 啦，都係有少少係以哀痛抚慰哀痛嘅。咁係一首描绘爱情嘅歌啦。咁所以我哋都发现其实当 真的失戀的時候你都應該會睡不著的啦，那就來一個無睡意 Love Life， 那就是馬拉松形式地即有個廣播劇啊，跟住又有馬拉松式地唱歌給大家聽，那就即叫做在疫情期間大家沒什麼可以做或者不可以出街的時候，我都用我的力量去給到一些即正能量來這樣。 哇，如果在疫情期間又沒得出街，咁又失戀、又瞓唔著，其實都係好大嘅打擊嚟嘅。好彩有你陪住。喂，其實你有冇試過因為失戀而瞓唔著，即係徹夜難眠嗰種感覺呢？ 我又冇乜喎，但會喊咯，都真係。 跟住喊完就瞓大覺瞓啦。 系啊，攰，跟住第二朝就发现已经眼肿肿添。 系，我有试过，不过我都系好短时间，即系我唔会话哇成个礼拜都系咁，可能即系最伤心嗰头嗰一两日咧，就会又即系喊啦，跟住会瞓唔到啦，或者瞓下你会砸醒咁样咯，即系可能唉心里面好多怒火啊，或者好多悲伤喺度啊咁样样。咁你觉得喺呢个时候有啲咩可以令到自己快啲复原嘅呢？ 我觉得是你要做不同的事令到自己不记得了这件事咯，即有少少逃避的，但我觉得是你用，即我觉得工作麻醉是一件挺好的事的。虽然当你夜难人静的时候只剩自己一个，你都会沉回落去那一个的情绪，但我觉得你在那个情绪的时候你要去想咯，即自己要将很多个棘位打翻通，那当你冲过了打翻通之后咁其实就会冇咁痛咯。 不过我都有觉得咧，唔知点样成日认住咧，当你情场失意咧，跟住你哋喺其他地方咧就会好似好忙咁样噶啦。即系系啊，你就会觉得啊，好似做嘢又几顺 ，OK 啦，咁样就可以弥补翻少少嗰种空虚同埋冻。咁你呢首 Little People 系咪都系想带出呢一？樣嘢即係當大家喺傷痛嘅時候，都要揾翻另外一啲方法去到醫治咧。 都有少少係，我係會用一個哀痛治療哀痛嘅形式咯，即係成首歌唔會係好勁，即係好陽光嘅嗰種 energy。因為其實佢直頭係我哋想描繪愛情裏面人類好卑微、好渺小嘅嗰個畫面。咁所以其實你喺聽緊嘅時候，你係會聽到有一種好無力、好寂寞，但係你又好想企起身撐大成件事嘅嗰個好倔強嘅精神啦。咁所以你會將自己套到落去啊。咁但係咧就會有少少係我知道你沉緊落去，唔緊要嘅，我同你一齊沉落去。我哋揽住一齐沉落去，嗰一股力量都系一个好大嘅力量。 你有冇试过即系譬如有啲闺蜜咧，好姊妹就系咁样啦，即系喺好伤痛嘅时候，需要有个人喺隔篱同佢一齐，你喊啦，你抒发出嚟啦，咁样。 有啊，其实你喺嗰阵时咧，你讲啲乜嘢都冇用嘅，你净系需要去聆听咯。即系可能你偶尔地附和，但系咧如果佢做错咗，你都唔可以附和得太劲，因为我惊佢之后再错落去咯。咁所以系你陪住佢陪伴嗰个力量就已经好大噶啦。 都几难做啊，呢个闺蜜系嘛？ 系啊， 你又唔想佢嗰、那个诶、啊即系个。个 duration 太长，即系有啲人咧可以不停沉溺，重重复复，即系讲完嗰件事又再讲，唔开心完又再唔开心。咁你喺从旁咧，即系你都不能够即系接受所有负能量咁耐噶嘛，所以都几攰嘅。咁啊，希望大家又可以即系藉住阿黄贤嘅呢一首 Little People 咧，可以叫做慰藉到少少啦。因为其实之前咧我有睇过有啲报道咧，即系嗰啲研究啊，话到底喺你好伤心唔开心嘅时候，系咪应该听翻？一些快歌啊，或者一些很振奋的歌，等你忘掉，即不要越不开心就越沉溺这样。但是原来有些研究就说不是的，反而呢那些即是你越伤心你就要唱那些 K 歌啊，或者越沉溺那些歌呢是更有助你去即排解到那个情绪。即反而你會 recover 得好啲嘅， 因為你會去面對翻自己嗰個裂痕啊， 係啊係啊係啊， 而唔係冚住咯， 係啦，即反而係抒發出嚟仲好。咁啊，當然唔好喺嗰個漩渦裏面留得太耐啦。係咁啊，嗱呢一首就係你嘅新嘅派台作品啦。咁嚟緊有冇亦都有一啲新嘅計劃諗住推行咧？ 其實是由完了上年的專輯《九道痕跡》之後呢，那就開始慢慢籌備緊另外一個 project， 那最後都是會出碟的，但是出碟的時間就未定，即是沒那麼早的，都真的最近都會即是慢慢再出一下歌先。那有兩個月亮和 Little People 呢，現在暫時出了，其實都是講一些對比的東西，即是我們是成日都覺得有些東西你看到一面，但是其實背後是不是即一樣嘅咧，咁所以例如 Little People 都係我哋以為人類好強大啦，但係其實縮到去最細，我哋最 common 嘅愛情裏面，人類其實係冇乜控制權，係好渺小、好卑微嘅，即係呢啲嘅對比嘅，咁所以喺嚟緊嘅 project 都會見到有唔同嘅歌咁樣樣咯。 咁我哋期待你嘅新作品啦。不過我更加期待你煮嘢食喎，因為之前見你咧都有直頭開咗一個 hashtag 咁樣咧，係 講 係啦，就可以睇到你煮嘢食。其實你係幾時開始中意煮嘢食咧？ 我其實諗住都會煮啊！我細個嘅時候咧，我媽係唔太夠膽俾我煮嘢食嘅，佢驚我亂咁嚟啦。咁但係咧，當佢要出去做嘢嘅時候，咁我爹哋又翻工啦，跟住就得翻我同阿妹。咁我媽就會叫我啊，你試下煮下夜晚啦，煮晚餐。咁就慢慢開始會自己鑽研唔同嘅，一開頭係可以煮得好難食咁，咁到即係之後慢慢落去就煮到正常嘢啦。咁跟住到疫情嘅時候，因為自己又即係搬咗出去住啦，跟住咧就成日都会想食唔同嘅嘢，咁但系疫情嘅时候就冇得落街食饭啊嘛，咁所以咪自己上网学下点样煮啊，咁然后就自己会用好多唔同方法去煮，因为我系好唔中意跟食谱，我会睇个方法咯，但系我就唔中意跟足食谱做，咁所以就又自己乱咁煮嗰啲嘢食，跟住咧啲朋友就话，不如你试下分享你嗰啲食谱啦，咁我又分享唔到食谱，因为我全部嘢都系识两识。 系，我都系啊！啲人成日问我啲份量，几多水，几多糖，我唔知道、啊，自己试味，因为其实人人口味又唔同啊嘛。同埋，譬如你话两只鸡髀咁样先算啦，你可以你 大细都唔同、啊。 系啦，咁所以好难好死，即系我又觉得煮嘢食咧，唔系好似做实验咁样，即系系咁多就系咁多嘅。有时譬如你发现屋企多咗有啲嘢用剩，你摆埋落去又得噶、啊，所以我觉得系。反而是一个创意的东西，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就会 keep 住煮咯， 是啊， 煮不同的东西和跟自己的 style 去煮咯， 是啊，我都见到很吸引，希望下次迟点疫情好翻的时候，我们可以相约一起煮饭仔啦，吃下你的酸菜鱼啦、 啊、 我又整鸡煲给你吃啦， 好啊， 是啊，那我们又可以拍低下来，又可以大家 share 一下嘛， 好啊， 就这么决定啦，好吗、 啊？好， 我们希望疫情快点过，跟住我们可以一起煮饭仔，跟住小豬又可以見阿悶悶，大家睇下做唔做到 friend。好啊，今朝早咧，多謝曬黃然，咁我哋一齊聽下你首 Little People 先啦。 相信他能医你的病患，只要相信爱能够阻止你变差，来相信他为你重伤都不怕，忘沙忧终于共雪花，为着无用的安慰，继续。 结束，离开的生活变好，神州相信他，来优美的腐烂， 位于鲗鱼涌英皇道附近的船澳里，它是一条小小的街道，呈 U 型，商店其实就不是很多，但是这个名字和附近的街道名称似乎又有少少格格不入。到底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呢？想不想知道呢？百元号转头还你知。 若他终于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起张纸接只小船，随随地放于水面，静心闭目许个愿，船儿匆匆飘远，望船实践我这个愿，遥遥长路也不倦，直去到他身边，只求跟他一见。若他终于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若他一天见只子船，盘旋梦里千百转，望他珍惜当中意义，齐齐把相思串。 船澳里顾名思义，咁啊记载住咧就系香港海运光辉嘅一页啊。咁啊，如果要再准确啲咁讲嘅话咧，更加可以话佢系见证住啊一间船澳以及工程公司嘅历史。啊，船澳里当年啊喺船澳嘅西面入口，啊原来最初嘅时候咧系专门咧就系负责运送同埋摆放钢材嘅地方嚟嘅。当年为咗配合邻近嘅炼糖厂营运发展，区内进行咗咧就系占地20英亩嘅填海计划，以兴建船澳。填海所获得嘅土地咧，就系今日位于山脚下嘅船澳里啦。以前嘅船澳啊，亦都咧就系曾经系几知名工人嘅屋企嚟噶。嗱，好多退休嘅老工人啊，其实今日咧仍然系住喺附近噶噃。时至今日，船澳里一带咧已经改变成为繁华嘅商业枢纽啦。嗱，附近嘅商业中心啊，或者就系商务酒店，更加成为咗呢一带嘅地标添啊。行过嘅时候，不妨咧就感受一下以前船澳兴旺嘅风光啊！ 点啊，小白？ 之前咧，我睇嗰啲特辑啊，或者我问过好多喺乡村嘅朋友咧，佢哋就好似头先讲嗰个船澳嚟咁，佢哋咪住喺附近嘅。咁、有啲嘅朋友咧，佢哋都几特别嘅，因为佢哋以前嘅村落咧，就可能因为香港起水塘嘅缘故咧，咁啊当年就俾政府就邀请佢哋啊搬出去其他地方啦。咁佢哋嗰啲位咧，其实香港都有几个水塘系有呢个情况出现嘅，就系佢哋嘅村咧就我哋做咗水塘。 所以佢哋嘅屋咧，原來係喺呢一個嘅水底入邊嘅。 哦， 係啦。咁以前嘅時候咧，我曾經都問過一啲嘅大埔街坊啊，咁佢哋咧，咁佢哋有啲就話佢哋以前喺船灣嗰個位置住嘅時候，跟住就成條村咧就搬咗出去大埔舊墟，即係而家係火車站再行多十分鐘附近嘅位置。咁我咧就真係又去問過嗰啲即係當地啲人啦，即係佢哋嗰區嘅人啦。咁佢哋話係啊，真係咧以前咧佢哋啲阿爸阿媽就係住喺嗰個嘅位置。咁而家我咧就同埋佢哋住喺船灣附近嘅。咁我就覺得咧，喂，原來咧要佢哋咧去揾翻佢哋自己舊嘅屋企，或者講翻佢哋以前嗰啲嘅味道嘅時候咧，啊，佢哋嗰個嘅感覺咧特別強勁，即係令到我覺得咧，原來香港嗰個進步咧係要有好多人咧，佢哋不斷嘅努力啊，落心機啊，先至做得到。嗱，我哋今日咧船灣淡水湖行山聖地啦，咁我行嘅時候咧，每一次咧我都會覺得哇，喺原來入邊咧。喺条村喺啲水入边，好犀利嘅呢个。咁大家行嘅时候可以多啲谂下香港以前嘅事情啊。 呢个都系啊，系啊，唔该晒小白啊。咁啊，同大家讲讲个天气先啦。而家咧就系20度啊，湿度87%啊。咁天晴啊，初时部分地区嘅能见度都系较低，日间温暖啊，最高气温今日去到26度嘅，咁大家可能可以感受下阳光啦。 咁影響到而家將軍澳隧道出觀塘啦，龍尾排到去環保大道近住單車館啊，就係將軍澳隧道公路出觀塘，龍尾就喺環保大道近單車館；將軍澳道入將軍澳，龍尾就喺翠屏南村。咁再重複多次意外位置：將軍澳道近興田村有交通意外，來回方向嘅部分行車線封閉啦。咁而家出翻去觀塘方向，龍尾就喺環保大道近單車館。将军澳道入将军澳，龙尾就喺翠屏南村。喺新界，由于有道路事故影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泥围。就是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医院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喺泥围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方向都是车多繁忙，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龙翔道虎山道泳池观塘，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桥底上德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现时各间公立医院面对非常庞大的服务需求，医院管理局呼吁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如果病征轻微或无病征，切勿前往急症室，他们如有医疗需要，可预约医管局的2019冠状病毒病确诊个案指定诊所求诊，详情请上 ha.org.hk。 市民如要到医院求诊，请体谅医护人员配合他们的安排，大家共同努力，一起应对疫情。 盛世华章耀香江，国剧周末影院呈现《跨过鸭绿江》。 美军第八集团军撤到37线附近，总部设喺黎州。汉城沦陷，华盛顿要求麦克阿瑟给予解释。麦克阿瑟会唔会帅位不保？ 国剧周末影院《跨过鸭绿江》，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港台电视31。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尼泊尔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Nepali. सरकार ले सभी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COVID-19 खोप निशुल्क उपलब्ध गरिरहेको छ। उनीहरूले तोकिएका क्लिनिकहरू, अस्पतालहरू, मोबाइल खोप स्टेशनहरू वा सामुदायिक खोप केन्द्रहरू CVCS मा खोप लिन सक्छन्। खोपहरू लिन चाहने इच्छुक व्यक्तिहरूले सकेसम्म चाँडो अपोइन्टमेन्ट लिनुपर्छ। सोही दिनको टिकटहरू छनौट गरिएको CVCS-हरूमा 60 वर्ष वा माथि उमेर भएका योग्य व्यक्तिहरूलाई वितरण गरिनेछ। सरकार र विज्ञ समितिहरूले कोभिड-19 खोपको सुरक्षाको अनुगमन जारी राख्नेछन्। खोपले तपाईको शरीरलाई रोग विरुद्ध राम्रोसँग लड्न मदत पुर्याउँछ। म्युटेन्ट भाइरस स्ट्रेनबाट उत्पन्न हुने खतराबाट बच्न तपाईले जति सक्दो चाँडो पहिलो र दोस्रो डोजको खोप लिनुपर्छ। साथै समुदायमा सुरक्षा बढाउन र सुरक्षात्मक अवरोध निर्माण गर्न खोपको तेस्रो डोज लिनुपर्छ। अधिक जानकारीको लागि थिमेटिक वेबसाइट www.covidvaccine.gov.hk मा हेर्नुहोस्। 投資 O2O， 阿 O 同大家咧講講啊，今晚美股表現啦，東歐局勢咧繼續左右大市嘅氣氛啊，美股三大指數下挫啦，道指最多曾經跌784點嘅，最後咧跌勢咧就回穩啲，不過都跌得幾多下，收報咧33,294點啊，跌597點。標普500指數咧跌67點啦，納斯達克指數跌218點，所以今日咧港股都要跟一跟美股跌喎，咁啊一陣間開始咧你就會知道今日啊究竟港股跌幾多啦噃。 林慧夠鐘上堂啦， 九點鐘聽一聽麥斯巴比 Miss Lam Lam。 今朝早嘅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咧，林慧就请嚟听觉言语治疗师方嘉慧。早晨啊 ，Clara。 早晨啊 ，Bobby， 各位听众早晨啊。 嗱 ，Clara， 疫情期间咧，无论系之前一路上紧网课，但系唔知道系咪好快上完网课嘅小朋友啊，定还是系咧家长咧可能都会好有压力噶。 是啊，但是其实呢记得都成日都提啦，其实一个治疗课里面最紧要呢就是一个有意思同埋好玩啊，呢两个元素系好重要的。咁但是好多时家长呢都系会将一啲嘅学校嘅课程呢都会睇得太过紧张啊，未必系容许个小朋友任何嘅错误啦。亦都呢小朋友呢可能系啊错唔定啦，成日都系讲话错唔定啊错唔定啊咁。咁变咗要好难去控制嗰个环面啊，即系成个情景呢比较难控制啊。咁而令到咧，就好似个个都好大压力，个个都好似对呢个视像都比较负面少少咯。你会唔会有咁嘅感觉啊？ 都可能系需要一段时间适应嘅。嗱，不过而家咧讲紧都差唔多成两年啦，大家都应该好适应视像点样运作噶咯。 系啊，咁当然啦，中间有段时间我哋又翻学啦，咁可能学生又有少少摆低咗啦，咁同埋我哋大人都系翻个工啦，咁样吓翻去公司度做嘢，又嚟一次困兽斗咁啦。同埋咧，而家啱啱疫情咧就比较严峻啦，咁亦都有好多嘅心理压力啊，即系可能市面上有其他嘅情况咧，咁我哋嘅家长都要关注多咗咁样噶。咁好似咧，我有啲家长咁，可能佢系太多嘅处理啦，例如可能系嗰个屋企比较乱啲啦，多啲小朋友啊，多啲老人家，或者系好多屋企人行嚟行去啊。所以我哋成日都讲啦，同埋提大家咧，就系话喺一个做视像课嗰阵时，真系要分开嘅。做嘢我哋都系噶，可能一个喺个露台，一个喺客厅，一个喺饭厅。其实我哋做嘢，我哋都系咁样做噶嘛。咁但系有阵时我哋上课，小朋友同家长嗰个前置里边咧，就会忽略咗呢样嘢。咁咧可能话啊，好 freestyle 啊，即系好自由地啊嘛，有得个小朋友自己上啊，自己去听啊。咁其实咧，对于一个小朋友嚟讲系好难控制。即系头先讲话，我哋大人，我哋都要同老细开会啊，各样嘢同同事开会啊，我哋都揾翻一个自己嘅空间噶嘛。咁但系对于小朋友上课，原来我哋就冇将呢个嘅思维咧摆咗落去。咁当佢自己上嗰阵时，咁佢咧就更加分心啦，因为嗰度系佢屋企嚟噶嘛，走嚟走去啦。啊，我想去雪柜攞嘢食又得，我想去下睡房啊，去下洗手间，样样都得噶嘛。佢系要 用好多嘅氣力啦，同埋力氣咧，去控制自己啊，唔好俾老師鬧，盡量坐定啲啦咁。咁其實呢一個咧，個細路仔個壓力都好大噶。 咁另外咧，其實會唔會話咧啲特殊學童咧，因為佢哋可能有一啲嘅專注力會差啲啦，有一啲可能咧就會多動嘅傾向會多啲咯。其實對於佢哋嚟講咧，會唔會特別困難咧上網課？ 係噶，所以變咗咧，即係喺嗰個上網課嗰陣時咧，頭先話喺間屋度我哋盡用每一個角落啦。咁家長咧一定係要了解邊一個地方咧，即係當然我哋治療師會幫家長一齊去傾啦，講清楚邊一個地方咧，令到小朋友是容易坐得好少少的。例如如果你俾个小朋友坐喺个睡房张床度，咁你可以想象下个小朋友真係唔可以係坐定定咁样坐直条腰骨咁样嚟上堂係冇可能嘅。咁好啦，咁所以呢我哋呢即係话有时我哋要尽量避开个小朋友佢有不必要嘅行为出现。因为每一个行为呢都有佢个功能㗎。咁例如可能你去想瞓你张床度，咁其实佢就係、是、其实都係逃避唔想上课啦。因为可能个课堂好闷啦，又或者係其实佢有啲嘢自己想做而又做唔到，佢就有啲情绪会出嚟啊，咁呢一个咧都唔系一个好理想嘅 setting 噶。 呢一方面都要花啲心思同埋多啲留意啦。嗱，嘉慧啊，我知道你咧都好有经验啦，去同一啲唔同嘅小朋友做一啲比较有趣嘅课堂嘅，可唔可以都同我哋分享一下咧？其实疫情底下咧，有冇啲乜嘢有趣课堂嘅经历咧？ 有趣嘅课堂咧系好紧要嘅，所以成日都要同家长咧一齐去协议嘅。例如头先你所讲啦，我哋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咧，佢哋每一个有个特质嘅。例如好似过度活跃嘅小朋友啦，咁佢系难坐定噶嘛，咁所以咧就要同家长咧首先就要协定咗啊，原来咧佢只可以系坐到可能系五分钟，如果系冇兴趣嗰啲咧，可能五十秒都坐唔到咁样啦。睇翻我哋大家同家长咧一齐要去协调，大家去夹。咗系会有啲咩嘅活动，最重要咧就系俾小朋友咧就知得到今日课堂系要做啲乜嘢啦。例如好似而家啦，我自己咧都喺度自我隔离咁样啦，困住喺间屋度噶啦。我咧就会系有一只公仔，有一只羊咩咩咁样。咁咧就我就同小朋友一开机时同佢讲，嗱今日咧只羊咩咩咧一出现之后咧，你就可以休息噶啦。佢要留意好，同埋好期待只羊咩咩出嚟，咁佢就可以係休息，咁佢就會上堂咧，佢就會專注咗好多噶啦。咁如果唔係咧，無聊期咁樣就覺得，唉點啊，幾時上完啊？幾時上完啊？可能一開鏡頭佢就同我唱放學歌噶啦。 咁呢啲都係啲小技巧嚇，即係可以捉緊佢哋嘅專注力。雖然咧可能即係一開始嘅時候咧就係留意只羊咩咩為先，但係唔經唔覺咧，可能咧聽咗成堂課咧，先等到羊咩咩出現一兩次，咁其實都幾有效嘅。 是啊，即是这个呢是即是近期的疫情呢就更加是很密集式去做啦。咁小朋友例如他会喜欢去按那个的视像那个画面的。你觉得是为什么呢？ 是不是觉得啲嘢喐嚟喐去好得意，同埋他们觉得好有新鲜感，好奇想探索一下呢？ 是啦，第一他可能是不嬲习惯咗嗰部机呢，他是可以自己控制按嚟按去的。咁而家呢突然间唔俾他按。第二个呢就是他不想上我的堂咯。逃避啦，即係其實一個逃避就係佢自己真係未必係想喺呢一剎那上堂嘅，咁所以佢又變咗想撳。咁好啦，我哋點樣轉化呢？好似頭先話有隻羊咩咩喎，咁咧就會出現嗰陣時咧，佢就可以有一個嘅小息，即係一個休息。那個休息咧就係俾佢撳掣，因為而家咧我哋做視像咧好多時可以撳一啲公仔嘅啲效果出嚟噶嘛，即係好似例如個人戴咗個口罩啊，戴咗個眼鏡啊嗰啲啦，咁佢係好期待去。做到呢樣嘢，可以撳到一個自己選擇一個公仔嘅，咁你就同佢講清楚啦。嗱，好啦，嗱，我哋今日咧就要做一二三四啲做啲咩嘅 task 啦，做啲咩嘅目標。每做完一個咧，咁只羊咩咩出現嗰陣時，你就可以揀一個嘅配置啦，咁樣。咁跟住咧，小朋友咧好專心咯。 咁喺疫情期間咧，即係我覺得任何小朋友咧喺屋企咧都可能悶到發曬慌噶啦。家長咧都不妨可以參考下我哋今朝早分享嘅呢啲小點子，希望都可以令到佢哋咧喺屋企嘅時候咧既學到嘢，又可以專注啲，唔會咁心。 是啊，所以一定要多啲实习。当你多咗实习嗰阵时咧，其实小朋友又知道爸爸妈妈期望系啲乜嘢啦，想要啲乜嘢嘅行为啦，而妈妈咧同爸爸咧就可能咧系练习多咗，亦都好畅顺。咁之后咧，咁可能每一次上呢个视像课嗰阵时，上任何嘅视像课咧，就大家就会好轻松噶啦。 嗯，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嘉慧， 唔使客气，下次见。 渐很远，回顾已辗转千百转，时光渺渺，你预算可如愿，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下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泪点，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与你跟孤独华丽地跳舞， Oh don't you let go，相信什么永远，如求每一天遥遥无期为爱交钱，期许每个月繁星可否听得到为我闪， 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今日又同大家讲下音乐啊！今朝要讲嘅音乐风格叫做 Art Rock， 听个名字都知道系同艺术有关噶啦。Art Rock 中文我哋可以叫做艺术摇滚。呢一种音乐风格喺70年代嘅时候出现，去到70年代尾就非常之流行啦。喺欧洲、英国甚至乎美国都有好多人用呢一种音乐风格嚟到创作嘅。艺术摇滚将摇滚同埋古典嘅音乐结合起嚟，再用电子嘅设备嚟到演奏。例如好多嘅新派作曲家就会用以前肖邦啊、李斯特等等嘅音乐，糅合咗一啲新嘅演奏风格同埋元素，再加埋电音嘅演奏，就造成我哋今日讲嘅 Art Rock。 鍾意音乐嘅你不妨听多样嘢旁下身，我係 Barbie 林慧。 晨光 Monica，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第一线，晨光 Monica 电话旁边有阿 Ling 喺度，早晨阿 Ling。 早晨啊。 早晨，今日朝头早啊，啊晨光 morning call 嘅时间啊，交俾你啦。有啲咩点唱啊？ 我点唱嘅呢就係、是、祝香港嘅所有市民呢、嗯、今次嘅疫情呢就大家一起挨过啦。 係咁而家大家都努力㗎啦。 係啊，疫情就快啲走啦。 嗯。 同时呢保护返嗰啲医生啊护士啊前线嗰啲人啦、啊、我觉得佢哋好辛苦㗎啦为咗香港。 係啊，咁大家都即係尽一分力好紧要喎、啊、我哋各个自己都。 是啊是啊，同埋我的所有亲戚朋友啦，有些在远方的巴西的人啦。 哇，你的亲戚朋友去到去巴西的啦？ 是啊、哦、我的侄子在巴西的。 踢波啊？ 不是，在那边住的啦，在那边定居了的。 哦， 是。同埋我侄女的屋企人啦，又是巴西的。 嗯嗯嗯。 是啊， 咁啊，祝福佢哋都身体健康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同埋、啊啊、你哋嘅所有嘅香港电台嘅工作人员都身体健康啦、 啊。多谢你啊，你咁啊都希望你都一样要身体健康啊，生活咧、啊、日日都愉快， 开心嘅，靠主喜乐啦。 系啦、啊，好啊，多谢你嘅点唱，好啊，咁啊鼓励下我哋香港人，鼓励下我哋所有人， okay, 多谢你，拜拜， 唔该晒，拜拜。 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重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迟钝的手，汗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为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 晨光追踪三十一， 电话旁边有刘畅，早晨阿畅， 早晨 Kitty， 早晨各位， 系啊，今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好节目介绍？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一啲防疫嘅资讯啦。今晚七点半有呢个防疫速递啊，咁啊最近咧即系确诊人数不断上升啊嘛，咁啊有专家咧就指出呢个 Omicron 咧呢个变异病毒株咧对啲年轻嘅患者，甚至乎系一啲幼童嘅影响啊更加大嘅。咁啊今晚啲家长要留意一下啦，因为当如果啊嗰啲小朋友确诊之后又未能够即刻送入医院嘅话咧，啲家长应该点样应对咧？咁啊今晚会教教大家嘅。 系，相信家长们都好担心啊，所以咧睇多啲，得到多啲资讯咧就会放心啲啦。 冇错啦，咁啊另外啊，对于孕妇咧亦都有一啲相关资讯喎。咁啊好多孕妇咧喺而家即系又唔出得街啦，唔知点搞啦。咁啊，即系佢哋除咗担心自己嘅风险之外咧，其实更加担心咧影响到自己腹里边嗰个 B B 啊。咁啊，咁啊，今晚咧就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咧，即系万一真系唔好彩啦，嗰啲孕妇咧有轻微病征，或者咧冇病征，但系咧确诊咗，咁啊应该继续留喺屋企嗰度，喺嗰度隔离啊，定系点样咧？咁啊，今晚会同大家讲解一下。另外啊，又到会同大家讲下咧。 究竟孕婦咧接種咗呢個新冠疫苗之後，嗰啲抗體係咪真係可以傳到俾個胎嘅咧？咁啊，今晚咧就大家一齊認識一下啦。 係好多大家都想知道嘅迷思啊！咁啊，今晚同大家一齊解開啦。 冇錯啦，咁啊繼續落咯，去到今晚八點鐘有盤點政策啊。咁啊，今集咧就分別咧同公務員事務局嘅局長聶德權同埋咧食物及環境局嘅局長啊陳肇始咧分別咁樣去講解一下盤點下佢哋嘅政策。咁啊，回顧下咧。過去兩年啦，佢哋嘅抗疫工作，分析一下咧，特區政府公務員嘅團隊啊，點樣因為隨住嗰個形勢變化咧，係作出及時嘅反應，同埋咧提升香港嘅醫療衛生基建等等話題嘅。 好啊，咁啊九點半有醫生與你啊。 冇錯啦，咁啊繼續同大家講腳痛啊，之前講個扁平足啊、根底足膜炎啊等等，咁啊今晚咧就會同大家講下咧呢個拇指外翻啊。 嚇！即腳趾公飛咗出去。 是啦，咁啊拇指外翻咧好多，原来咧当中啊患者啊九成都系女性嚟嘅，咁啊究竟咧系咪同啲女士们咧中意着高踭鞋有关系嘅咧？咁啊今晚会请嚟一专家同大家讲下，嗱、有呢个问题之外咧，点样医即系紧要嘛？咁啊究竟咧有啲朋友就话啦，即系有啲特制嘅鞋垫啊，或者着嗰啲五指袜啊，即系啲脚趾袜啊，或者嗰啲拇指外翻矫形器啊，系咪真系有帮助咧？因为呢啲都系坊间可以揾得到嘅工具嘛。咁、今晚一於就听下啲专家同医生点解释啊。 系啊，所以成日都话唔好爱靓唔爱命啊，有时啊着到啲脚趾变咗形啦。好啦，跟住十点钟咧就有呢个围城困局喎。 冇错啦，呢个系纪录片集嚟嘅，咁啊。最近啊，因為個世界局勢啊，好緊張啊，即係大家關心緊烏克蘭嗰個戰爭嘅問題。咁但係咧，其實地球上有另一個角落咧，即係 keep 住咁樣打仗啊，嗰度就係以巴衝突啊，即係呢個以色列嘅問題。咁呢個圍城困局咧，就同大家講下咧，以巴衝突呢一個咧，當今世界上最難解拆嘅呢個政治議題之一啦，咁啊同大家講下，到底呢個背後嘅歷史根源係點樣嘅咧？咁呢個圍城困局呢個節目咧，同大家追溯翻咧100年前，睇下呢個歷史起源，深入去探討下兩邊啊，雙方以巴雙方嘅爭論焦點，同埋呢個衝突究竟咁耐以嚟有啲乜嘢變化嘅？ 係，無論原因係咩咧，大家都希望唔好有呢啲流血嘅事件發生啦。最緊要就係和平啊！咁啊，今朝早唔該曬阿暢嘅介紹，大家可以留意住港台電視31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九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严峻，政府将会做全民检测。感染及传染病医学会副会长林伟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几时落实全民检测，要视乎政府能否提供到大量隔离设施。否則全民檢測的效能會打折扣。林偉信說，全民檢測的其中一個目的是早發現，同時需要早隔離，如果做不到是不能夠遏止疫情，亦都很難清零。他說根據大學的數學模式推算，社區已經有很多市民感染病毒，除非改變檢疫模式，否則隔離設施不夠應用。他認為如果家居環境合適，能夠家居隔離就家居隔離，而縮短隔離的日數可以作為最後手段。被問到若果在九日內做三次全民檢測的方案是否應付到需要，林偉信說，全民檢測如果有禁縮配合是較為有效，檢測的日數相對短，符合實際操作，對社會的影響亦都較少。位於青衣的首個社區隔離設施昨日啟用，提供大約3900個床位，俾冇病徵或者病徵輕微的新冠病毒感染人士入住。在設施投入服務初期，會有醫管局一個醫生和4至5護士進駐，會再因應入住人數而調整，為入住的確診者提供醫療服務。而今朝8點大約有10人入住。社區隔離設施主管醫生黎正康曾經在竹篙灣的設施工作，他說兩個地方運作上大同小異，兩者分別之處是青衣社區隔離設施會有劃分給病人活動的指定區域，容許他們離開房間走動，期間要戴口罩。黎靜康說，竹篙灣之前每日入住人數多，

可唔可以唔好咁冻啊？我顶唔顺啦，天气热啲就好啦。去到而家天气回暖，你又有冇咁讲？话热得好交关，可唔可以唔好咁晒？两个礼拜唔够，我哋谂嘅嘢分别真系好大。究竟我哋系想天气冻，还是想天气热呢？其实天气冻嘅时候想佢热咯，天气热嘅时候又想佢快啲冻。正如炎炎盛夏，我哋会走去搵个地方滑雪。到落雪季节，我哋就想去海滩晒太阳。可能我哋就系中意喺呢个山头望向嗰边山头。大家最近有冇留意路面情况？有冇发现马路上嘅汽车少咗好多？疫情关系，我哋嘅生活都受到好多影响。无论是因应呼吁少了出街，又或者你做紧嘅行业叫你在家工作，甚至冇得工作，加埋学生哥唔使翻学，汽车流量的确少了。如果你是驾驶人士，呢段时间揸车，你会觉得真系唔错、哦，塞车少了，揸车顺畅了。不过谂深一层，你又会觉得担心。正正常常放假，路面情况是这样的话，你当然觉得没问题啦，因为大家休息当中嘛。但是最近的情况是被休息当中，你会觉得有一种萧条的感觉。平时塞车的时候，你好想路路畅通，当现在畅通晒，你就好想多返啲人气。到底我哋是想畅通，还是想塞车呢？可能我哋就系习惯由呢个山头望向另一个山头。其实我哋咁嘅思考模式都唔系一朝一夕，系由细培养到大。读小学嘅时候，永远觉得隔篱明仔嘅书包靓啲，隔篱阿强嘅笔盒记惯多啲，永远都系人哋食嘅饭香啲。我哋经常睇人哋有啲乜嘢，好少睇自己而家有啲乜嘢。所以永远觉得对面山头的风景是靓过自己这边。其实天气冻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天气是会冻，反而希望快点热？夏天的时候，我们不接受出汗，而是希望快点冻。无论身处在什么环境，顺境还是逆境，当下一定有很多不足，但是仍然有很多好的东西在你身边。当下需要的可能是多点积极，多点乐观。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常言道斗争，紧握了拳头，拳头若放开，可拥抱四周，静默放心里，笑容随左右，前途在你手，你找到没有？常言道强闯，少不免逆流，人犹若似水，却可以再走。命运会刻意锻炼你身手，但勤劳是你的最佳老朋友。多失之一年，风景不转，心境转，烦恼来自偏执，一切也依恋。风吹草动，命就乱了，我不乱，加速了平常心，再岁月。 再随缘。万物有天意，我们有双手，放心里往事留背后，浮云后曙光，看一看便后。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钟哥中唔中意饮汤呢？ 讲真啊，一般啦、 啊。吓、啊，点解嘅？ 唔知喎、啊，由细到大，阿妈逼你饮汤，我都唔饮嘅。 咁你平时饮得水多咯？ 都少噶， 系。 所以其实唔系好健康咯。反而我饮茶饮得多啊，所以又系即系有啲唔系好啱嘅饮食习惯。 系，哇，就咁听就好唔啱喎。嗱、嗯，食甜嘢啦，又唔饮水啦，饮好多茶啦，跟住又饮完茶就瞓唔着啦，咁样要帮你把个脉。嗱，不过咧，好多人都会觉得，就算想饮汤咧，都觉得、嗯、哇，煲汤好似好花时间啊。或者要等好耐啊，咁但系其实都有分煲汤、炖汤、滚汤噶嘛，咁啊滚汤就好快捷嘅啫、嗯，其实一即系顾名思义啦，佢滚你就饮得噶啦。 系咯，但系好似冇乜味啊嘛。 哦，但系就清清地咯，系、嗯、啊，咁啊今日咧就可以介绍下俾大家，因为有啲人咧好似我咁，我都衰嘅，我都唔中意饮水嘅、嗯，我都系中意饮茶，饮啲有味嘅嘢嘅。咁、嗯、另外咧就喺汤嗰度咧就吸收翻一啲水分，汤有味啊嘛，有啲食物嘅味道啊嘛，咁、 啊、 咧就可以即系女士就即系补充翻啲营养啊，饮翻多啲水咁啦，可以试下整呢个超级简单嘅紫菜豆腐蛋花汤。 咦，听落好似好简单，而且材料你都讲晒啦。 就系紫菜豆腐同埋蛋花啦。咁啊，亦都即系好平啦，啲嘢都冇乜特别悬念啦。咁但系咧就令到你可以即系食饭嘅时候啊，湿下个口啊，咁啊饮翻多啲水啊咁啦。咁啊，紫菜咧我哋用四份一块，蛋咧就一只，豆腐一盒，同埋加少少盐调味咧就搞掂噶啦。咁点做法咧？首先咧你就煲滚水啦，跟住咧就放入已经清洗咗嘅紫菜同埋。切咗粒粒嘅豆腐，咁啊中火咧就煮佢几分钟啦，五分钟到啦。咁啊一路煮嘅时候，当然啦，你又唔可以太过悭嘅、 嗯， 即系你都要即系见到有好多紫菜同埋有好多豆腐，你先有嗰啲味道出到嚟啦。 系咯，啱想讲一块会唔会少咗啲咧？ 但系我头先讲嘅四份一块咧，其实佢一块系好大张嗰啲紫菜啊、嗯，即系你去街市嗰啲杂货铺咧，你其实一块咧可以分两次用或者分三次用都得噶啦。 我知道啊，但系咧如果太少冇口感啊！ 哦，冇口感啊！但其实四分一块都食到你当面咁食噶啦，可以。嗱，煲滚咗之后咧，就放啲紫菜啦，同埋豆腐粒落去啦。咁跟住咧就放盐。咁、而嗰个鸡蛋咧，你可以将佢发开咗，跟住先至蛋液咁样倒落去嘅。咁、就唔好搅佢，直至到咧佢开始擎到有蛋花嘅时候咧、就佢就会浮面噶啦。咁啊，跟住再煲多佢一阵，咁咧就好简单有呢个嘅蛋花汤饮咯。咁我觉得简单单都好嘅，呢啲喺屋企自己整。 但系如果系即系落多啲其他材料，我可唔可以加啲肉啊落去咁得唔得啊？ 通常咧，如果你话紫菜豆腐咧，我曾经试过就加少少番茄同埋加啲菇。咁、等你成碗咧多啲材料可以食啊，咁亦都觉得好健康啦，即系都系一啲蔬菜类嘅嘢啦。咁佢亦都唔会话有啲好肠嘅味道，咁都系一啲菇嘅鲜味啦。咁你咪搵嗰啲细细包嗰啲菇，又可以洗干净摆埋落去一齐滚。咁啊少少番茄，有少少番茄嘅酸味咁样样咯。 你知啦，我屋企细个嘅时候，我阿妈煲嗰啲汤咧，通常里边嘅汤渣嘅料就会多啲嘅， 系 因为当一味餸啊， 系 即系起咗啲渣出嚟，咁啊当一味餸，跟住饮咗啲汤。 湯又多一樣咁。 係咁啊，肉嘅湯啊，還肉嘅湯啦。咁其實而家好多人咧都會話啊，肉咧因為你煲咗出嚟咧又會有啲油啊，咁你飲埋啦，你又要撇油啊咁樣。咁好多人咧都會發現原來咧煲嗰啲素湯咧都可以煲到好甜嘅味道，即係譬如你可能落多少少栗子啊，或者多少少蜜棗啊咁樣咧，其實都已經有嗰個甜嘅味道啦，粟米啊咁樣都唔一定要落肉咧先至可以煲到啖甜嘅湯嘅，咁大家可以試下啦。白元浩的享樂時代。 哇！呢幾排著衫真係唔知點著啊！無端端咧，而家係21度啊，濕度80%啊，咁晏啲咧都會有短暫嘅陽光嚇。咁即係話咧，而家你著件冬天衫又好似朝早啱，晏就唔啱。但你著件夏天衫，朝早覺得凍，好似小白咁啊勁啊！ 點啊？ 即係你又冬夏交接啊嘛，你又短 衫咧，永遠都差唔多。然后呢就喺个底嗰度呢就做功夫，即係例如咩呢，呢、这个世界有啲嗰啲 heat tech 㗎嘛，咁就又薄薄地㗎，咁你摸起上嚟又唔係好肿喎。 我都係同你平行时空囉，我正话都话喺度熱到除衫，我见你仲揽住条颈巾。 梗係啦，因为一样嘢呢就几好㗎喎，即係如果你影嗰啲相呢，你冬天春夏秋冬四季都啱用。 但係你同一时间着晒上身喎。 平时个look差唔多嘛。哎，不过讲返今日嗰个享乐时代呢。我发现咗呢有一个都几好嘅网站，系咩政府嘅呢个网站。咁佢呢就是、一个叫做香港生物多样性资讯站。咁佢应该系渔护署做嘅呢、这个。咁佢入面呢都有几多得意嘅资料。而家呢正值呢就系、是、疫情。咁有時山大家都少咗行啦，因為又限聚令啦，又或者要戴住個口罩，有啲人就覺得喂戴住個口罩我唔想行山，咁你咪唔好行咯，仲好啦，留屋企係咪先？咁如果你係中意啲大自然嘅朋友咧，亦都可以咧就係、是、試下瀏覽下呢個香港生物多樣性資訊站。咁啊入邊咧有好多好多非常之有用嘅資料嘅。咁嘅資料咧就多到點咧？咁佢提供一個咧就係、是包括物種數據庫。講緊係香港嘅物種數據庫啊，多媒體數據庫啦，仲有啲教育活動平台，有啲咩一系列專題網頁，最緊要咩咧？如果你有細路仔嘅話咧，年輕人又好啦，咩最怕就係咩咧？你呢啲一定聽到咧就好多字啊，佢唔係佢，因為佢講啲生物嘅嘢咧，咁啊好難下下用文字描述噶嘛，於是乎咧佢就做到嘢就係佢係有好多大量嘅圖片，即係例如我要睇青蛙嘅，咁啊青蛙一紮青蛙啦。咁你就可以睇返每一種嘅青蛙，佢到底入面點樣去到講佢嘅青蛙，同埋佢有埋佢樣嘅。 但會唔會訓練到啲人第時唔識寫字或者睇字呢，就係識得睇相呢？ 都唔會嘅，不過啲字會簡短咗囉。咁你始終係有相片呢，的而且確係方便啲嘅。咁 呢個真係好難搞啊。以前譬如你讀小學或者幼稚園嘅時候啊，咁樣就話點解啲咁多啲家長就話點解啲書咁多相咁少字嘅。咁到你讀中學或者大學嘅時候呢，就係、是点解咁多字咁少相嘅？ 系啊， 到而家你又翻转头，都系要多啲相，少啲字 嘅。人都系噶啦，样嘢都翻转头噶啦。咁而家佢多相片嘅话咧，咁你咩年龄嘅层面嘅朋友咧，其实都啱睇嘅。因为你中意行山，或者净系你中意大自然咧，你就已经可以揾到好多。因为除咗系山系嘅一啲叫做动植物之外咧，其实海洋世界佢入边咧，亦都有好多唔同喺香港揾得到嘅嘢。嗱，例如先讲喺陆地嗰啲先啦。香港嘅物种咧，佢已经有好多喺入边啦。例如讲到系有真菌啦，有植物啦，两栖类啊，蝴蝶、蜻蜓、鸟类，即系你一打开佢呢个网站，政府嘅网站咧，其实佢已经齐晒。譬如哺乳类咁，摆咗嘅马骝个样喺度，跟住你一揿入去嘅时候，哺乳类嗰个 icon 咧，跟住佢就会见到啊，香港嘅哺乳类陆地动物啊，有蝙蝠啊，有啲乜嘢啊，跟住海洋哺乳类动物啊，有啲咩嗱，香港嗰个直头有箭猪啊，同埋有香港唯一一种嘅香港嘅原生嘅唔系原生，香港有嘅鹿啊，咁都非常之难得嘅呢啲照片，咁其实大家都可以望一望。咁如果你话讲呢个海洋世界嘅，咁佢又有啲讲翻中华白海豚啊，跟住话俾你听中华白海豚系啲乜嘢啦，即系佢入边大概出现嘅水域喺边度啊，好啦。跟住仲有啲更加难得嘅咧，就譬如海藻类，佢又会讲嘅，海藻类佢会讲啦。珊瑚佢會講啦，仲有嗰啲叫做好細只嗰啲咧，海底嘅毛脊椎動物，好學名嘅呢啲通常都係。咁你如果你真係中意潛水嘅時候咧，你潛到落個海底，你會見到一紮嗰啲都係毛脊椎，喐下爬下爬下浮下浮下嗰啲咧。咁其實你影完相之後，有啲朋友中意海底攝影啊嘛，影完相之後咧，上翻上一睇嘅時候咧，去翻呢個網站咧，你係可以咧即係認翻佢嘅樣子出嚟。跟住你咪知道，哦，原來我上次見到嗰只咧係邊一隻嘅軟體動物嚟嘅， 咁你就可以認識更加多啦。 所以咧，孤陋寡聞啊，我啊，即係唔好成日以為海底就係得椰子啊，得海底嘢啊。其实有好多无脊椎动物， 有好多无脊椎动物嘅。咁我自己咧一路打开嘅时候咧，都觉得几得意。因为之前我曾经喺《海浪时代》讲过一个咧，就系有关外国嘅一个网上嘅平台咧，咁佢就用咗个科技，就系可以直接用个镜头影完相之后咧。佢就幫你喺網上面 search， 即刻揾啊！ 係啦，即刻揾。即係例如我見到呢一棵植物，好得意喎，影咗相先。跟住佢，你唔需要打字，因為你打字可能形容一棵植物個樣，跟住佢揾翻出嚟噶嘛。通常咧都係要揾耐啲嘅。咁但係佢而家就可以咧，直接咧影完張相，就問個電腦到底呢棵植物係啲乜嘢。咁你揾咗嗰棵植物之後咧，你又可以上翻去政府呢個網站嗰度咧，研究翻呢個植物。哦，原來我大概喺香港邊啲水域啊，邊啲嘅山頭啊。邊啲位置啊，氣候點樣啊，可以揾得到佢嘅蹤跡。咁我就覺得咧，而家可以補習咗先，跟住就可以慢慢咧就可以學習更加多有關香港生物嘅嘢啦。 真係唔該曬小白啊！即係我哋大把時間陣間可以慢慢咧就上呢啲網站裏邊咧揾下一啲相關嘅資訊啊。好啦，咁再講講咧，而家咧就已經係都係21度啊，天氣已經非常之過得熱嚇。咁啊，日間温暖啊，部分時間咧可能能見度係較低嘅。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